都未有表明金正恩是不是在现场视察。日前传出金正恩接受手术之后病危的消息之后，他的健康情况继续备受关注。劳动新闻昨日报道，金正恩感谢支援三池渊建设的工作人员。北韩传媒对上一次刊登金正恩照片的报道，是今个月11日的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烟霞，日间炎热和干燥，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34点，升401点，总成交金额199.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5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5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3蚊，升6.4；中原银行1.32，升1.2。阿里巴巴200.2升2.2，中国平安78.15升8.5，建设银行6.17升1.6，新鸿基地产104.2升1.6，友邦保险70.9升1.35，康方生物25.7升1.4，美团点评100.1升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604，瑞士法郎7.963，澳元4.986，加元5.51，新西兰元4.687，欧元8.3914。每百日元对港元7.2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日经平均指数报19,681点，升419点。港金现价报15,94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27美元，卖出1,723.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在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的慢线，咁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马场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伟业街慢线的坏车咧，拖走咗大约系4分钟到，咁但系车龙仍然未消散噶。咁而家龙翔道要经观塘道上翻启祥道咧，就仲系挤塞啊！即系龙翔道去观塘仲系挤塞啦，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噶。重复多次，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伟业街慢线的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挤塞，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近观塘码头一段由于挤塞排到去启程村，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的支路上回去观塘绕道就挤塞。佐敦道去加士居道龙尾就在渡船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大埔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方向马鞍山，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启禀皇上，微臣想为皇上献计啊！ 讲啊！ 微臣提议俾听众喺皇上嘅节目度拣歌啊， 然后咧， 咁佢哋咪可以感受做选民嘅意义咯。 有意思喎、啊，即刻撞针 check 下详情要点做。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音乐情人郑子成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时听，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二号就截止噶啦。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咬亲条脷添，我又急着你添，嚟过嚟过， 星期一嚟一下，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直播室有哇，今日着到咧靓到，一阵间你就知点解嘅桂花田啦、啊， 真， 仲有个家居咧精神奕奕嘅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早早，咦，今日。你嗰件睡衣咁样喎、 啊，唔够你靓今日。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神采飞扬嘅桂花田啊， 咪系咯。 咁、啊啊、我哋所有嘅听众们啊，星期一啊，早晨，早晨。 系啊，听众们早晨啊，早晨。 嗱、啊，今日咧，边个最知道我哋呢一个27号香港嘅早晨系究竟咩环境咧？边、 嗯、 一个最知道我哋今朝早啊嗰种奋斗同埋学习嘅嗰种空气里边系有啲咩嘅味道咧？ 亦都见证住一众新生嘅学子啊，佢哋寒窗苦读啊， 有 好多年之后咧，今日咧要去真系打大佬啦，今日 究 竟佢哋个状态是如何呢？我哋有特派记者咁 样，系啊系啊，佢仲要有两个身份嘅， 系我哋 佢除咗有特派记者啦，仲有呢一个为人母亲啦，啊，仲有第三个身份其实，佢系百无禁忌，佢就会为咧今日所有咧就疾服咗好耐嘅考生，好似荆棘一样啊！冲晒出嚟，终于可以考试啦！我哋交俾百无禁忌大吉大利，佢系人妈咪嘅桂花田啦。 你几点起身？跟住咁啊，做咗啲咩？ 系啦，做咗啲咩事啊？ 虽然咧，其实阿仔咧系星期六开始开考嘅，因为佢考嗰个系 chemistry 系啦。咁所以咧，我星期六咧已经咁，你谂下，人生第一个即系中学阶段， 自己当年都冇考系咪？ 咪就系咯。 当年佢嗰个唔叫 DSE 嘅，冇办法真系 冇考， 我哋都冇，我哋都冇。 系啊系啊，你有考咩？ 系啦，好啦。 咁跟住咧，我就真系咧六点半好早咧，即系倒塌咁早，即系除咗搭飞机之外，我都未试过咁早起身啦。咁啊，真系陪佢出去咯。嗱，即系其实咁，我妈都赞我型。 佢想唔想你陪噶？ 即系我妈都赞我型。 系咯， 因为你阿妈都想去。 唔系我阿妈话你咁早起身做咩啊？咁样 煮早餐俾佢食咯。 跟住我话，我要同佢出去，佢话要家长带佢咁样。 所以我已经问咗个关键问题，请问你个仔佢有冇反对同埋表示保留呢？ 哦，佢冇 保留咧， 都冇嘅。 佢有冇积极啊？ 反对啊？ 唔系，佢有冇表示积极啊？好嘢，阿妈陪我去， 有 冇啊？都冇讲。 诶，佢冇 say no 咯， 佢冇 say yes 咯。 say no 定唔够胆 say no 啊？定系知？喂，我 say no 都冇用噶啦。 呢个似，呢个似多啲，系啊，悭翻啊。 点都好，咁我话喂，即系咁，跟住我妈就诶话我，总之咁早起身要同佢去嘅咩？个个要家长去嘅咩？咁样啲家长。 你阿妈有个家长回条啊，签咗啦。 跟住咧，我就会话诶，回复我阿妈，我话即系咁。如果我好似你咁嘅阿妈咧，就唔使去嘅。 边挺阿妈啫？ 即系我阿妈系啲老人家。 即系边挺啊？我老人家。 即系佢又系啦，做家庭主妇嗰啲。我话咁我唔系啊嘛，咁我话要翻嚟。 我完全唔知个关 系 喺边。 我都系啊。佢而家好似搞到咧，话俾人听咧，你哋唔去嗰啲，你哋家庭主妇。 唔系 啦，你系事业女性系嘅，我唔知道。识咗咁多年，我都当你一个家庭主妇嚟嘅。 唔系啊，我意思系话我翻嚟去报道，我要讲下同大家分享下啊嘛。 你做咩要揾我哋过桥啫？你直接就话我好挂住个仔，我一定要送佢去，我要保护佢， 唔好分开我哋。 系啦，我担心佢中间里边会唔会遇到任何危险。 同行好紧要噶，你知唔知啊？ 所以冇问题嘅。咁跟住点啊？ 咁啊，跟住咪倒塌咁早起身咯。即系我想话咧，系市面咧嗰个叫交通情况啦。的士抢的士情况系冇咯。咁 因为化学嗰日，你讲紧即系六定今日先？ 今日 星期六嗰日系咁啦，今日都系一样嘅，系啦。咁今日都系我见通即系街系有好多的士啦。咁对人流咧真系唔多嘅。咁见到咧后生仔出晒嚟咧，就系真系啦。因为今日几万个咧就走出嚟考，四万几个出嚟考今日考通识。咁所以咧就会场咧，其实咧嗱，我第一我想比较下，因为第一日系得几千啫嘛，因为唔系个个去读嗰科啊嘛。咁啊， 今日考咩啊？ 今日考通识啦。 我通识啦，已经。 咁咧， 系啦，咁所以咧，四万几同几千咧，系真系争好远噶。 系。 咁我见到第一日咧考嗰时系嗰个人流系真系唔多嘅。咁啊，好疏落嘅，咁啊，可以即系八点钟，我见到啲考生八点钟先去到嘅，咁因为建议佢哋话七点几好去到，因为惊多人排队去量度体温啊嘛。哇，今日咧嗰条蛇饼咧已经系即系一个 L 位啦，要即系我谂嗰度几十人啦，已经 全部排队要做检疫嗰啲啊。 系啊，要做检疫。 咁你个仔 排晒队咧，你系几点去到啊？田？ 我哋系我今朝系七点九个字十个字去到咯。 O K。 几点开考啊？ 八点半。 八点半，我都好稳阵啦，足足半个钟多啲咯。 我见到佢咧，咁我企到四个字嘅时候咧，八点二咧，四个字已经入晒去啦，可以好迅速咁入晒去咯。 咁都系额头探咁样就入去啦。 同埋一定要递嗰个叫做健康申报表啦，真系要。 即系你哋加填定攞 已经有噶啦，系啊，即系攞准考证嘅时候已经有健康申报表嘛，自己喺屋企嘟完之后咧写低，咁你咩学号咩编号考咩科咩日子等等 好啦，重点嚟啦，如果桂花田只系咧做到头先嗰度咧，我哋唔会俾佢讲咁耐嘅，我哋会同佢讲得，系咯，你跟住个仔呢啲都惯咗啦，但系估唔到，你今日竟然做咗道具部嘅手足 咩啫？我出勤啊嘛，咁因为点解咁样咧？我见星期六 你带啲咩出嚟先？ 我星期六就是去第一科的时候呢，我就喺度即係好默默地呢，就喺对面马路呢度望住。 有机影衰 个 仔喎， 含情脉脉系啦。 喺对面马路就话：哎呀，好啦，你行啦，咁样小心。 系啦，跟住周围嗰啲考生就话咧：佢屋企又好啦，个工人姐姐咁体贴嘅，又尽责喎，真系咯。 咁唔舍得，喺对面含情脉脉咁样望住。 咁其实都有啲家长系咁嘅， 肯定都系家长， 系肯定 个口都喺度喃磨住咁样，好啲，顺顺利利，顺顺利利。 系啦，跟住 我亦都见到有啲咧好有心嘅，我谂系区议员啦，就话嗰啲有啲同學啦，就總之另外一啲同學啦，就即係寫咗牌，跟住咧同學加油啊咁樣。 即係好似人哋機場咁樣咧 ，fans 牌， 係啦， 舉住咁寫啲咩㗎？嗰啲 係唔係就係同學們加油啊 ！DSC 努力加油，即係類似咁嘅字啦。 如果嗰啲係區議員嘅話，應該下款有寫明佢只係咩區議員㗎喎。 唔係有啲會係 內斂咗嘅，有啲可能 啲 內斂咗。 咁有啲係送埋嗰啲叫做消毒 抗疫包， 係抗疫包咁俾同學嘅咁。咁我星期六見到咁， 你應該去扮考生啦，我都攞。 唔系食落口嗰啲包、啊，佢知道咗，佢知道唔系食落口嗰啲抗疫包，佢唔要噶啦。 咁跟住 我见到咦系咁都几有心咁、啊。 系 于是乎我今朝就我话阿木阿伯叫埋屋企人一齐去写个牌去同支持下啲学生咯、啊。 所以其实佢系准备咗两个执纸皮嘅嗰啲纸皮卡纸。 真系 犀利啊你真系。 我昨晚系特登咧走去嗰啲铺头话，诶、哎、有冇纸？好似啲婆姐问有冇纸皮箱。 跟住咧， 跟住攞到翻屋企一样要消毒啊。 跟住人哋望住你话，喂阿姐你唔好同人争先得噶，纸皮你留翻俾婆婆啦。 我系乐富干婆婆啫嘛，咁、那个阿阿诶嗰个姐姐 好。 我谂 写咗咩字？ 咁咪话同我们加油啊！咁、哦、样，跟住怼牌咯，系啊，咁系都系我即系好含蓄嘅，我喺诶， 即系你冇挥舞， 我喺学校嘅对面马路咧都系咁，但系我见到好多人都望到嘅，咁我觉得系 冇秒你啊，定系觉得哇呢、這个阿妈劲啊咁 样，呢、這个都温馨、啊，如果离远见到， 唔系佢唔系净系自己去啊，你可以讲埋啊，佢系同你一齐做呢个创举 啊嘛，佢有佢支持佢嗰啲，我有我支持嗰啲咯， 系咩？即系大家各自有 fans 偶像咁样嘅， 系啦系啦，各有各写啦咁样，因为我觉得啊。即系我嗰日星期六嗰日，我见到呢个场面，我觉得好窝心啊！即系我觉得我如果代入去，我系一个考生，哇、啊！如果有人咁样嚟，即系三唔识七噶嘛，系咪先？都嚟支持我，我会觉得信心会大咗。 其实你知唔知呢个场面似咩咧？我唔系话我去跑嗰啲日本马拉松咧，佢、哋最热闹咧就 系 话成条街咧企满晒佢哋啲街坊，举住个牌，当然有佢识嘅。哎呀，大佐先生咁啊握手啊，但系唔识嗰啲咧，佢望住咧，佢都同你讲加把钉啊嘛。 系啊， 其实呢个气氛咧，我觉得当日我哋就话香港嘅跑步有冇得引入？我发觉而家你呢几好、啊，你哋呢批家长咧已经将佢变咗落去好似考试应援组咁样啊！真系考试应援气氛，我觉得呢个后勤补给几好、啊。 因为我星期六就嗰个感受，我就哎呀，我自己就咁嚟，即系送我落去考试， 你买单蛋挞啊嘛， 乜都冇做。 人哋海外马拉松咧又准备啲小食噶，各位跑手嚟食嘢啦。 咁我觉得啊，好似唔系嘅，我觉得。即系嗰个感受好好啊，咁所以咧，咁我不如咁啦，我作为阿妈嘅，咁不如去同你怼下牌支持下，叫同学们加油啊！ 做得好喎、啊，今次真系。 咁我见到都好多同学望到我噶，咁、我觉得都几窝心噶。 你会唔会再 upgrade 你嗰个装备咧？因为你由纸皮，你可以将佢变成系咧人哋嗰啲灯箱 咧， 闪灯啊，直情系 flash 咁样喺度咧，闪啊闪啊 ，bling bling 咁样都得。 同埋我都系喺对面马路，即系远观咁样人哋望到嘅，咁即系我都觉得啊，都系一个窝心嘅，为佢哋打打气啦。 我哋可唔可以影低你嗰、那个？纸牌依家我哋摆上风骚网俾人望一望吓， 哦可以啊， 好啊，我哋仲要叫佢扮埋咧，佢好想扮嗰啲咧，拳赛女郎咁样咧，叮叮乱乱，跟住就走出嚟啦，真系。 其实你开头讲嗰阵时候，我有啲担心噶，我好担心你开头话我去举牌嘛，我以为你真系写住落个 落落爱你， 咁 个 仔 就 真系边度都唔使去啦。 我哋由呢度送一只歌俾所有 DSE 考生啊。是来自 ERA 的我们很碎啊。 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粗也是美，愁和哀都最快忘记。大造是我的印记， 是我的 大造令你心也起。 最有个性是会处理之方，这身体总有重力，那需警方。 身事业心讲经济七八八，男人嘅男人味，半熟够沉稳，慢慢你迷恋我，发际线难稳，样品性很疏，穿透女人心，疾如风，徐如林，四季一，暗降七，烈如火，爱浮云，冻如。 如山问白家梦，坐定嗌杯咸柠茶。Legend is coming up, yeah。 1931 新高坡的铁路站，白白净就认命，点解天山天梯都咁靓？外貌极讨好，扮幼稚很贵都。粒饭订错冇，但饭更错，女友太多好无脑。唔识唱勾字又算啦，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又算啦，我都跳系勉强。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气，大胃掌惯晒各位敬仰。 尽到我只不太高都抵挡，这躯体一世风浪已不需讲。春朝到场再世朝本我，女性那可多。 听紧呢首歌嘅时候，你要知道，我已经小心进入咗你嘅心，留低一道好深好深嘅爱印。爱印系有个咒语嘅，跟我讲一次 ，shabulaka laka boom boom， 巴拉 boom。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剛才聽過 Era 他們的我們很碎，我們亦都將呢桂花田最碎的那張照片我放上網了。 是啊是啊。 是不過他剛才不滿意。 為什 麼？你知不知道你給你估一下啦。 覺得爭了一些動感。 不是他剛才拍完之後呢他說、哎、你放了上去了。哎呀我應該呢用另一個造型再拍多張。 飛頭打 鴿。是啊哎呀你估到他覺得他現在這個你望到視像鏡頭。他覺得現在他自己披頭散髮呢是比較燒傷一點。潇洒啲啊！系啊，我特登攞埋景深角度，你睇下， 系 咪啊？ 好难得你有贤淑嘅感觉啊！ 多谢你、啊， 唔错唔错，系啊。 主播系赞未啊？ 唔系，家家有打打气啦， 系啊， 喂，同学仔，喂，我字我认真啊，都写得几好啊， 唔错， 我都想咁讲啊， 系啊， 真系你写噶。 啊、我自己写噶， 字不嬲都唔丑嘅，同我啲比嘅话， 系、yeah, 啊，同我人一样。 所以系反比嘅，真系所有嘢都。 Hello， 即系我个人靓，所以我啲字咁丑啊。 唔系有阵时就系相符嘅。 唔好嗱， 系啦，唔好兜，唔好兜啫。喂，但系你讲翻 DSE 咧，嗱，其实之前咧都有啲惊险噶，因为咧就话咧，当第二日咧考呢个化学考试嘅时候咧， 系 佢话真系咧会有一啲大家好担心嘅情况。 真系啊！ 有个考生咧考考嘅时候呕嘅。 哇！ 系啊，其实佢考前啦，佢就话有一个考生咧喺考试之前真系作呕，仲要咧冲到去市场出边个洗手间嗰度咧，咁然后派埋呕吐袋，仲要咧嗱，即系你谂下平时其实我哋譬如上堂或者去咩地方咧，你话有试过唔舒服呕咧，都唔系即系罕有得好紧要嘅。通常个处理方法咧都系话喂咁呕啊，咁啊攞报纸包啊，或者攞咩搞掂佢啦。但系今时真系唔同往日啦。咁而家呢个时势啊嘛，喂你呕、 啊、真系唔得掂啊！ 系要即刻攞，我都系好似嗰啲攞粉笔字画住佢啊， 好大件事噶嘛。 防盗嗰啲面具嗰啲要走出嚟啦。 系啊，咁咧原来根据佢个讲法咧，佢话咧市场人员咧第一时间咧除咗就系攞呕吐袋俾佢之外咧。 系， 仲要咧推出酒楼屏风出嚟、 哦， 真系要啊， 系啊，佢、 啊、 真系话喂，等等先，唔好喐住啊，跟住咧，然后就㧬我， 同埋要大清洗嗰个厕所咯， 系咯、啊，真系太惊啦嘛，你呢个时间， 所以有啲同学话咧，即系因为而家会考 paper one 同 paper two 啊嘛，咁跟住佢话中间咧，佢话佢哋都唔敢去厕所、啊，因为真系唔知道会有啲咩事情嘛， 厕所系一个 担心咯，有阵担心咯，不过有时咧担心。仔咧又令到啲考生咧紧张个头咧，系会有出现一啲唔舒服嘅状态。 系啊， 人太紧张都会呕。 系啊， 真系会， 呕啊咁样。 所以就真係即係唔知佢真係唔舒服，但係真係緊張到令佢唔舒服。 因為 我唔抵啊，我覺得去到臨埋冇得腳。 如果根據而家報道咧，佢似係心情影響身體， 緊張係咯。 因為佢話佢接受記者訪問嗰陣時咧，佢就話我冇事㗎，佢話咧我冇唔舒服，又冇發燒。佢話咧突然間喺市場上嘔咧，佢話自己都感到咧好愕然咁樣。咁但係最慘係咩咧？嗱，即係呢個真係嗰個處理方法，因為佢而家嘔想嘔啊嘛，本來就想嘔，咁但係咧後來因為有啲屏風圍住佢。佢話咧，佢其實都繼續想應考嘅。佢話，但係因為其他考生嘅目光， 哦、 你咁樣包住，咁正常我都望咯。話咩事啊？隔離嗰個做咩？楊貴妃出獄咁樣咧，咁多人包住佢。然後咧，原來佢話，因為有啲傳媒都喺現場咧，咁 啊， 大家 又追住嚟追訪啦。 係有可能即係遠距離都有拍攝咧。佢話變咗咧，就佢對自己造成好大壓力啊。所以咧，由於身體仲有少少唔舒服咧，佢決定就離場。其实佢冇得考噶，所以 影响心情系会咁样噶。 之前有听过话咧，如果有啲身体状况嘅话咧，可能我有听过其中一个版本咧，就 系 话要离场嘅。 系啊， 可能你可以之后咧就攞翻就申请翻啦，用你平时嘅成绩去考核啦。亦、都有讲过咧，就会带你去另外一个可能细啲班房嘅市场咁样噶嘛。 会啊。 但原来你发觉无论用边个措施咧。那個考生真的會有很大的，即是覺得不自然啊，很不自在咁樣。即係無論你或者你安排咗去隔離房度考咧，可能佢都會覺得點解得我一個走咗過嚟啊？佢、 啊、 又開始驚啦、 啊。我今日見到咧，星期六嗰日咧就見唔到，可能已經係喺校園裏邊啦。但係今日喺我去打氣嗰度咧，嗰、那個學校咧，我見到佢哋嘅保安叔叔咧 係 全套武装咁样出现咯， 即系 着晒医护人， 即系董太衫 系啦，蓝色嗰啲袍啊，跟住咧面罩啊， 哦、 跟住咧粒帽， 系 佢哋，即系我觉得佢稳阵嘅，因为都费事，因为真系好多考生喺里边啊嘛，咁样咯。 所以我唯有建议啲考生咧睇多啲新闻图片， 嗯、 你见惯呢啲人咧，你听日去嘅时候唔做啊，阿叔你做乜着到咁啊？ 系啦，唔使惊嘅，唔使惊嘅，系啊。 咁啊，仲大件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首科核心科通识今日开考，大约47,000人应考。中大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肠胃及肝脏科教授胡志远话：，考评局采取嘅措施妥当，认为喺市场内受感染嘅风险好低，呼吁考生无需担心，应该做好个人卫生同戴口罩，以平常心应考。胡志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人已经挨过两波的疫情，包括起初病毒由内地传入和之后外地输入个案。对于近日较多市民外出，胡志远说，由于新型肺炎在全球爆发，市民应该反思几时应该留在屋企，几时可以出去透气。他同意现时外出的感染风险是比之前少，但必须做好个人卫生。有報道引述行政會議成員林健峰建議，內地來港人士強制檢疫令在5月7日完結之後，可以考慮優先放寬商務旅客來往內地和香港的入境限制。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致電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未必一定是優先放寬商務旅客的入境檢疫措施，當局應該先留意內地在五一假期的疫情變化之後，研究是不是可以逐步放寬內地無風險或者低風險省份旅客來港的限制，以免經濟受到太大的影響，但要確保有措施能夠掌握旅客來港之前的旅遊史。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亦都致電本台節目，話支持林健峰的建議，認為商務旅客的人數不太多，認為內地對跨省份亦都有人流的管制、人流的限制，贊成逐步放寬的建議值得探討。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健康情況備受關注，南韓總統文在寅一名高級安全顧問說，金正恩仍然在生，並且是情況良好。 法新社引述美国传媒报道，该名高级安全顾问话，金正恩自今个月13号起一直留在元山，重申南韩政府未侦测到北韩政府内部有异常动静。北韩劳动新闻报道，金正恩积极支持北韩江原道元山旅游区建设，但报道未有刊登金正恩的相，亦都未有表明金正恩是不是在现场视察。英国外相蓝通文说，英国因应新型肺炎疫情而实施的限制措施必须谨慎地放宽，意味社交距离将会维持一段时间，但学校、企业和体育活动可以在某程度上回复正常。蓝通文形容当地20000人死于疫情令人心碎，但如果不是政府落实严格防疫措施，英国的疫情会更加差。他又说，早前因为确诊新型肺炎而入院的首相约翰逊会在星期一重返首相府工作，并会主持当日朝早的抗疫会议。英国过去一日新增400多宗死亡病例，数字是四月以来新低。在野工党促请政府尽早放宽公布放宽限制的时间表，等公众有充裕的时间做准备。不过蓝通文认为过早公布会误导民众是不负责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烟霞，日间炎热同干燥，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06点，升375点，总成交金额28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2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92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3蚊，升6.6；中原银行1.31，升1.1；阿里巴巴199.7，升1.7；中国平安78.1，升8毫；建设银行6.17，升1.6；友邦保险70.9，升1.35；美团点评100.1，升9毫；新鸿基地产103.7，升1.1；中国燃气27.1，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51，瑞士法郎0.974，加元1.407，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日经平均指数报19678点，升416点。港金现价报1594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41美元，卖出17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两单事件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跟住马场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就系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啦。跟住马场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东隧去翻港岛方向啊，跟住收费广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重复多次啊，就系东隧去翻港岛方向啦，跟住收费广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回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在兆辉台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回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湾验车中心对出。在新界方面，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企岭下老围一段挤塞；屯门公路入回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 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方向工业村、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去马鞍山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大家好，我是黄同学。我知道今届的考生都压力如山大，担心疫情之余又担心自己的成绩不似预期，不过大家其实只要搏尽无愧于自己就可以了，大家一起加油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咩话 ？ETV 播完今日冇得播？ 吓，我个马国明啊！ 你通不你明，明白了计算可变简单。 星期三晚 ，Team Power 大学站，子龙会同一班大学生回顾教育电视 辉煌五十年。 记得星期三 click 上嚟 teampower.rthk.hk 收听大学站啦。 令到你答案终会找到。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系啊！呢一阵子咧，好似同佢冇乜关系，但系多十年到啦，十年之后就到呢个爸爸，阿仔啊，你考 DSE 加油啦！系，我相信呢个爸爸咧都会同佢两个仔仔一齐同行嘅。咁但系而家呢阵子就我行先，跟住就到佢啦。OK， 系啊，今日继续陆陆续续咧，系好多人咧都系 DSE 同学，你要考试啊，大家都加油啊！多谢大家嘅赞赏，系话我啲字好靓嘅嘢，我觉得。好靓， 唔系话你个样啊嘛，嗬？ 唔系我字都够噶啦， 咪人同字都咁娇俏系咪啊？ 系啊，好，但系咁啊，迟啲先到佢啦。不过佢呢个爸爸都好好啊，而家开始教佢个仔做功课，教佢个仔写字都好严谨噶。我哋有请曾志豪。 我有幻想过我带佢去考 DSE 嘅画面，不过我到时我惊会引起误会啫。喂，呢位考生，你的准考证喺边度？你快啲行过嚟呢树，一阵当咗我系个同学，你话咁点算呢？冇反应嘅，岂有此理！妒忌我，睇住啊！呢十年我会尽 keep 噶啦。嗱，以下咧就有两间嘅大公司。佢哋嘅老细咧，就系喺疫情之下咧，有唔同嘅安排。咁啊，睇下你想咧拣边一间公司啦吓。好啦，先嚟第一间咧，就系哇，人人都中意，大人细路咧都话，哎哟呢间咧公司咧就充满咗欢乐啊，系一个乐园嚟咁，你知边间啦吓。咁咧原来咧就话，全球六间嘅迪迪尼咧，佢哋都要暂停营业噶。咁啊，为咗咧节省成本咧，佢哋公司就宣布旗下咧总共10万个员工咧就要放无薪假。咁啊，呢几日咧。迪士尼的创办人其中他的孙女他创办的孙女他就在社交媒体就说喂管理层你这样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当我看到新闻来到这一格的时候我开头我还会想就是喂这位孙女其实你都知道迪迪尼现在全面都停业的啦真的没有收入的。如果放所谓 no pay leave 的话算不算都情有可原呢又或者都叫走投无路呢因为一路都不会即复工的嘛。所以我开头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会唔会对迪迪尼太严苛呢其实咁样做都应该系好正路啊。哦，但系点知 佢个孙女咧继续将佢嗰个怨气咧讲出嚟咧。嗱，咁个古仔又唔同咗咯，因为原来咁样嘅。嗱，迪迪尼点解要节省呢个员工嘅开支咧？因为佢话咧，大概如果呢个无薪假措施一做出嚟嘅话咧，佢哋可以悭成咧$50 million嘅，悭$50 million。咁但系点知嗱，你听住咯，呢个孙女佢就话啦，你哋啲管理层原来咧继续可以派发奖金，总共仲有$150 million嘅股息。你有冇听到个价钱？佢唔单止继续有奖金，同埋总值$150 million嘅股息。佢话净系呢笔钱啊，头先我都话啦，佢哋 cut 咗大家啲人工咧，唔放嗰、那个有薪假之后咧，就悭$50 million。但系你净系放啲 bonus 俾啲高层咧，$150 million。佢话点算咧？甚至乎咧，佢再提及咧，就系话咧，原来佢话迪迪尼嘅董事长咧，佢话喺做 CEO 嘅时候咧，曾经攞到咧$4,700,000嘅花红，咁当然啦，就同佢哋嘅基层员工相比咧，赚咗几多？911倍啊！嗱，就咁睇咧，我谂你已经知道最大嘅分别就系、是，嗱，你话冇收入，然后要大家共度时间咧，我谂好多员工都肯嘅。不过如果我就共度时间，你就继续咧就系吃喝玩乐嘅话咧，即系我共度时间，你就游戏人间，咁我谂就真系冇人愿意同你挨呢一个冇薪假嘅，嗱咁呢个咧就佢个孙女就真系所谓主持公道啦，就踢爆咗呢一个内幕出嚟。嗱呢个系 A 公司，咁如果 B 公司你又中唔中意咧 ？B 公司就咁样嘅，咁啊有一间咧就系成日做好多嗰啲咧，即系游戏online game 啊嗰间嘅公司咧叫暴雪啊，咁咧嗱佢亦都系疫情期间啦，佢话好多嘅员工咧就要留喺屋企咧就开工嘅。咁咧，佢话咧呢一位嘅暴雪嘅行政总裁咧，阿 Bobby 啊，哇个名几咁可爱。阿 Bobby 咧，佢就话啦，我就唔会俾钱你哋，不过我就会俾一样嘢咁多嘅同事，乜嘢啊？我会俾自己嘅手提电话，俾全公司上上下下总共10,000个员工都知道自己嘅手提电话。吓，等阵先，即系嗱，老细。即系佢系一个咁大公司嘅老细，其实即系等于阿成哥公开话俾你听，我嘅手提电话呢就系1800723800，你随时打嚟啦咁样。喂，咁首先都好值钱嘅，咁大个老细嘅手提电话。嗱，第二，点解你要公开自己嘅手提电话呢？嗱，我唔明白，原来就咁样嘅。佢话咧，佢为咗确保公司员工健康咧，包括订立咗好多 home office 嘅嗰啲 policy 啦，佢就话咧嗱。我就已经将自己手提电话 send 晒俾大家。如果你自己喺居家工作里面遇到啲咩问题，又或者你竟然真係中咗招，中咗个新冠病毒，然后你有任何嘅需要嘅话呢，佢话你可以直接打电话嚟俾我，我系你老细，我系个 CEO， 我一定会帮你解决呢个问题。佢话呢，原来呢个电话呢 send 咗出去之后呢，真係已经有呢几百个员工呢同佢打过啦。佢话不过呢有好少数呢只係有好少数人呢就係即係中咗招，就係所谓呈阳性反应。咁但係淨係呢个举动啊，你自己諗下，其实係一种呢即係同心協力嘅一种做法嚟㗎。你会令嗰啲员工呢可能就会觉得老細冇抌低我哋，佢唔係话你淨係喺屋企自生自灭就算数。如果有事咁点啊，你仲要层层打去俾自己嘅上级啊，上级又要转去人事部啊，会唔会分分钟你有事呢要俾人炒咗㗎。嗱，佢而家呢啲呢全部就将嗰啲疑虑一扫而空。你直接搵我几次啊，郑嘉颖咁啊，有问题 call 我啊咁样。哇劲啊。嗱，所以你自己比较一下两间嘅公司。两个不同的管理的方式，一个就 no pay leave， 一个就俾埋个电话 number 你，有咩 call 我，嗱你自己拣啦。你会觉得边间公司系会做得更好呢？所以我几时都话咧，其实嗰个 CEO 咧系真系好重要噶，佢点样嘅日子对比你，你咪俾翻咩日子佢咯。风头火势，我谂喺 DSE 期间啲妈妈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无论你喺屋企整爱心饭盒啊，或者咧即系睇住你啲细路咧无微不至，定系好似呢一位嘅妈妈咁样，佢觉得佢脚骨力仲系行得走得，于是乎就会趯埋出去，身体力行举牌支持。无论你系在家定系户外，我相信喺 DSE 期间，你哋都系个好妈妈嚟噶。交俾你啦，举牌女郎桂花田。 举牌妈妈好唔好啊？唔好叫我女郎啊！ 哦、，sorry， 你担心你个女兒听到系咪？真系平时你好欣然接受呢一啲浮夸嘅称呼喎，真系。 OK。嗱，去到咧疫情啊，今天咧全球啊已经新冠肺炎啊个案有增无减，屡创新高啊嘅美国，同埋咧按比例嘅死亡人数最高，即系都好高下嘅英国啦，都真系不断上升嘅数字。而家南韩咧好似控制得疫情控制得几好啊、好过日本咁样好似吓、啊。新加坡都系不断上升啊，但系前日咧就睇到啊一则新闻咧，真系令人感到好失望啊！点解会咁噶咁样？好多人都会觉得有怀疑，就话日本、哦，日本点解会咁啊？系啊，日本就系咁啊！啊，继北海道失守之后咧，东京啊成为重灾区。最近大阪咧更加咧因为医护人手问题，代替唔到前线，竟然要两位确诊嘅护士翻工。系啊，大家冇听错啊！喺大阪嘅浪速建医院咧有两位护士咧系证实确诊之后咧，上个星期翻咗日工嘅，咁啊，但仍然收到咧上司嘅安排，话到前线工作。虽然好快咧，即系佢翻咗一日工之后咧，就好快就去隔离咧，但系都唔合情理，系咪？作为医护系专业，清楚知道咩叫安全，咩叫危险，并唔系咧可以话我因为调派唔到人手，所以要代替住先啦。咁，唉，点都讲唔埋啦，系咪？今次一役咧，正正俾各国嘅地区重新检讨下医疗系统出现嘅问题啊，之后系咁点样去优化，点样去加强佢哋咧，而唔系剥削佢哋。大家真系要记住啦。另外就系咧，各地咧都有啊，都系有好多咧嘅啊诸官员啦。仲记唔记得之前我哋都讲过大马咧，佢哋为咗防疫实施咧，一个家庭只能够派一家之主外出买餸。佢咁样咧就冇话实系一家之主系男定系女，咁啊由你自己屋企话事。当然啦，啲男人为咗保住一家之主嘅颜面啊，就算啊未必买到啲嘢或者唔识点买都冲出去啦，系咪先？但系日本大阪市长佢就唔系咁讲啦，佢就话啦，佢建议喺呢个疫情期间由男性外出去外出去屋企买日用品。原因并不是这个时候男人要冲出来为头家承担责任。大阪市长就说了，叫男人出来买东西，他说他买完东西就会走，减少人群接触，不似得女性买东西的时候犹豫不决，用多了时间。哇，他这番言论令到很多人都很反感，甚至有人觉得他很不尊重女性。唉，讲说话其实真的要学的，尤其是官员，不论你做决策又好，或者是同市民表达你的意见都好，其实你可以想下怎样讲才好的，就不要自己想讲那句就讲那句。因为其实很简单，你讲句疫情严峻，要减低人流接触的风险，建议每一家一日只能派一个人出去买餸，咁咪得咯？使乜讲咁多意见又话，啲女人犹豫不决啊，一家之主走出嚟，其实真系唔使嘅。希望大家都会因应嘅疫情，希望咧可以控制得好嘅时候，真系唔好咁多外出啊！大家尽量留喺屋企，揾一个人出去买嘢就 OK 啦。 Sir 钱俊浩啊。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早晨， 早晨，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细眼仔， 早晨收安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收安茄，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我哋又嚟上堂啦， 我哋今日咧要欢迎一个新同学啊。是啊，因为呢我哋有一个呢叫做蜘蛛女泳泳呢，佢头先听到呢。 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叫做蜘蛛女泳泳。 我哋 佢鍾意嘅。 是啊，我哋最鍾意帮同学改花名㗎嘛。是 啊， 呢 啲唔啱㗎。 是啊，佢好似 Spiderman 咁样呢，会即係爬嚟爬去㗎、 啊。 总之我哋呢今日呢特登请多一个同学仔嚟玩 啊。哎呀， 是啊，我哋有蜘蛛女泳泳啊，电话度喺度啦 ，hello， 早 晨， 咁多位听众， 系啊，你系蜘蛛女泳泳啊，你知唔知道今日你要同我哋玩游戏啊？ 把声咁大个嘅， 系啊，呢个先至系咧成熟嘅蜘蛛女啊，真系，系啊。 喺呢个时候咧，如果桂花田姐姐听到呢把声嘅时候咧，佢应该会好感动啊，因为咧佢成日咧都揾翻咧嗰阵时泳泳细个嗰阵时，仲系三岁嗰把声咧嚟听翻，原来人哋而家已经大个你。今日做我哋嘅学界代表，同我哋一齐上中文堂添啊！ 系啊，哎呀，咁啊，成长，我哋今日玩乜嘢啊？ 今日咧，我哋想同大家玩咧中文游戏，而个游戏玩法咧。啊细眼仔啊，肥妹仔，最紧要仲有咧蜘蛛女泳泳啊！ 系， 我哋嘅玩法咧就系咧，我哋会咁多个人咧，嗱，每人都要讲一个咧。步手出嚟，譬如话咩剔手边啊，或者三点水咁样咧，跟住我哋就要咧 轮流， 我哋就要轮流答，究竟可以噏到几多个咧？呢个步手相关嘅中文字， 直至细路嘅啫嘛。如果我哋真系输咗俾个细路嘅话，咁咪好惨。 冇嘢噶，冇嘢噶，我哋就好似玩计时炸弹咧，可能咧去到五秒啦。如果五秒先答唔到嘅，咁我哋就当输啦。 个次序边个先边个后咁样。 大家对五秒有冇异议？定系想耐啲啊？ 唔使啊，唔使啦， 系好啦好啦，咁我开始先啦。 阿荣荣，你 O 唔 OK 啊？ 哦 ，OK。咁我哋接咧就系我先啦，跟住就到阿肥妹仔啦，跟住到细眼仔啦，然后就到蜘蛛女啦，好唔好？ 一于咁话， 系啦，蜘蛛女你明点玩啊？嗬， 系啊。 好啦，咁我开始先啦。 好 紧张 啊！ 我都好紧张啊！ 咩部首啊？ 三点水， 三点水， 系啦，我讲先。海洋个海字。 啊，到我嗬， 到你， 法国个法字， 游水个游字， 咁游泳个泳字啊， 游泳个泳字好，冲向前个冲，三点水一个冲字， 哦，咁好啦，个冲凉个凉字， 冲厕，咦，唔系三点水个凉字，三点水， 二， 三点 三， 洗手个洗字， 系啊，系好。 海浪个海字啊， 讲咗啦头先。 咁个浪字啦，个浪字啦，咪得系啊。 哎呀，所以点解会咁样？ 系啦， 妈妈，我帮下手啫嘛。 洗滴个滴字，三点水一个咧，一条个条字咁样嘅。 深噶你嗰 啲字。系啊，得你啦。 好啊，个丁字得唔得噶？ 边个丁啊？ 三点水一个丁字系咪一个字噶？ 我都系喎，丁九个桥个丁系喎。 好啊，到你啦，细眼仔。 哎呀，你 咁 叻啊！ 三、四、五、八，输咗嗰个，输咗嗰个出题目。 我输咗个出题目啦，大家都可以咧喺个收音机同我哋一齐玩噶。总之咧，同一个部首嘅字，系你输先定我哋输先啦 吓。好， 由于我虽多口，我输咗，我哋就由口字部开始。 好啊， 开喉咙个喉字。你嘅蜘蛛女， 好口字部啊， 系啊， 一、二、三、四、五，咁快， 蜘蛛， 乜嘢点解？ 会唔会太快咧，蜘蛛女？ 我俾多次机会你啊，姐姐，你记唔记得口字部有啲咩啊？你妈咪咪好中意食嘢嘅。 个吃字 啊，系 吃字。 好，到我，你见到你妈咪冇化妆，你会想吐啊？吐字。 讲咗两个。 哎呀，我 佢系个呕字噶，系啊系啊咧诶， 到翻细眼仔啦。 诶，饮水我哋话喝水啊嘛，都系口字部嘅。 啊，好啊。 诶、okay, 咁吞嘢食个吞字系咪都有个口字部噶？ 应该都系噶。 啊，算唔算系啊？嗰、那个可能 其 实 咧，我哋应该讲话咧系口字边就唔系口字部。 哦， 系啊。 喂，嘢咁样噶。 系啊。 咁好啦，我哋 都唔 紧 要 啦， 当 过 关啦。我哋继续讲口字边先啦。 好啊好啊。 头唱歌个唱字。 好叻啊！好咧，我哋成日都咦咁样咧，嗰、那个咦 咁，你跟住你嘅歌咁，人哋成日话喂喂喂，嗰啲好自私啲人，好自豪啊！ 咦， 你咁样喂嘅话，咁我都啊啊啊咁。 就系嗰啲 嗱，啊咧又有两个嘅喎，口字边一个咧，即系阿妈个啊又系啦，口字边一个牙又系嘅喎，我 系 口字边一个牙。 嗱，好，我就系口字边一个系字，喺咪度个喺字。 喂，咁， 跟住我又口字边做一只马个马字，咁就 系 你好马个马字啦。 系 喎，喺你好马嘅同时，我又好想笑啊，哈哈哈。 系啱 个 哈字 咯，咁我就我听到你话吓，你咁都笑啊，就个哈字啦，隔篱一个上下个下。 系啊，咁好啊，问你中意食咩咧？我个咧字都口字边 嘅。你改咗我口字边嗰个啊？哎呀，呢啲又系我输，唔系啊？ 我 廿 几 秒 啫，我冇咯。 我哋又嚟啦，五、 四。三、二、一， 我以後會努力上中 文堂。係啊，我哋今日多謝曬蜘蛛女榮榮咧，同我哋拔刀相助一齊玩遊戲啊！ 多謝你，我哋都歡迎其他同學啊嚇。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嚇， 五四三二一，拜拜。 分析相信是民众认为政府妥善应对疫情，令民在人士隔大约年半之后，民望再次超过六成。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烟霞，日间炎热同干燥，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06点，升379点，总成交金额35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4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92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3.6升7.2，中原银行1.37升1.7，阿里巴巴200.4升2.4，中国平安78.05升7.5，建设银行6.17升1.6，美团点评100.8升1.6，友邦保险70.75升1.2。中国燃气27.2升1.5，中芯国际14.06系升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01，瑞士法郎7.956，澳元4.984，加元5.508，新西兰元4.682，欧元8.3865。每百日元兑港元7.21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67。日经平均指数报19678点，升416点。港金现价报1594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1.87美元，卖出1722.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个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仍然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咧就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大业街；红桃道去油塘啦，近住开源道一段挤塞，龙尾考明街。咁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多少少，喺新界荃湾嘅杨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横龙街一段挤塞，咁影响到德士古道左转翻去杨屋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咁另外西沙路近住企岭下路唯有道路工程，呢段西沙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企岭下路老围一段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方向马鞍山、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印尼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Tetap di rumah saat libur bila memungkinkan. Kalau butuh keluar, pastikan hindari tempat ramai dan jaga jarak sosial. Pemerintah Hong Kong sudah menerapkan undang-undang baru yang melarang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di ruang publik. Kalau ada yang ikut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pada masa berlakunya undang-undang akan didenda 2.000 Hong Kong dolar atau dikenakan hukuman setinggi-tingginya denda 25.000 Hong Kong dolar dan tahanan penjara 6 bul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拜个人。 好啦，继续翻嚟风骚快云啦，十一点搭二啦，而家讲下天气先。 系啊，今日都比较热啊，26度气温，相对湿度68%。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 ，Home Office 嗰个有黄耀祖。 系啊，蜘蛛女就走咗啦，已经，佢带住胜利离开咗啦。 系啊，我嗰个 生仔好惨，生仔真系惨， 真系要俾啲心机。 唔系，主要系佢排个位蚀底啊，啲字俾人讲晒。 唔系紧张就谂唔到，你知唔知啊？其实佢 其实好多字都大家都明嘅，不过咧啊谂唔起，谂唔起就系、是、 啦。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咧，而家疫情底下咧，大家屋企冇嘢做嘅话咧， 可以玩下，系啊， 同啲小朋友一齐玩嘅话，喂又简单，同埋咧系可以俾到多啲信心啲小朋友。 冇错冇错， 嘢跟住可能佢哋会话啊，原来我都识咁多中文字嘅， 系啊， 系咪？咁即系呢个都系学习啊，系咪？ 我日日都玩好，我哋试下。 系啊，玩完英文玩数学啦，玩完 提议咗，听日可以玩个英文题，我哋一阵。傾下有一樣嘢咧，我哋都要學同埋要知嘅。上個禮拜我哋咧未有講過咧，喺嗰啲社交網站啊、社交平台上面咧，久唔久，尤其是呢一排咧，我哋就睇到譬如阿譚詠麟嘅情況啊，郭富城嘅情況啊，即係嗰啲假嘅新聞。 佢係會用呢，佢係會咁樣彈出嚟嘅。 係啦， 郭富城的家人證實了這個消息。 係啦， 跟住你睇到哇，證實咗咩？哦，原來佢真係用呢個方法揾錢。 我真系咁样嚟去， 系呃你噶，好好笑啊！ 未讲过嘅系咪？ 系啊嘛，但系即系我冇谂过佢成弹埋话佢有 做，系咁弹噶，佢一弹 样嘅不停弹，所以我咪话叫大家要 report 要 report 佢。 佢仲要弹到咧有埋嗰个电视台嘅 logo 咧，佢攞鬼埋人哋个招牌嚟用噶。我第一次睇我吓一跳，我话佢冇理由每一日都提我郭富城嘅家人证实咗呢个消息噶，琴日证实，今日又证实，日日都证实，点先真系？ 因为佢做到好有 说服力咁啊，就 系、 是、一啲嘅骗案啦，就等佢呃你咁样嘅。 O K。 点知我今日睇其中一份报纸嘅头条咧，有另外一位名人咧，都上咗榜啊。 系。 但系嗰个骗法咧就比较旧式嘅。 O、okay、K。 但系我估咧一个政界嘅人物成为咗呢啲骗案嘅主角咧， 哎、 真系比较少见啊！ 咁啊，真系。 可能真系食住呢个疫症嘅流行啦，再加埋咧。世界衛生組織 WHO 啊，即係之前大家都冇聽咁多噶啦。 係， 今次咧俾人哋利用咗佢個身份啦。首先講啊，呢件事係件事係真嘅。 係， 不過佢個身份咧，我哋其中一位主角咧個身份係俾人哋盜用咗嘅。 係， 今次個主角係陳馮富珍女士。 嚇、啊，點解 啊？我以為講另外嗰個名人啊， 啊 我以為講阿成哥啊。 我成哥嗰、那个， 佢、 哦、 都俾人盗用咗啊！ 系啊， 系咯，我以为 咩盗用啫？ 李嘉诚啲家人证实了这个消息，他并没有，他并没 有参与 那个发起， 系啦， 咁所以我 以为咁样， 凡事我哋都要得个支持。阿成哥有冇参与，我哋梗系要知啦，系咪先？ 咁呢个陈馮富珍点 啊？咩事啊？ 富珍佢就冇出事嘅， 但 有一位嘅朋友，所以我哋而家其實我怎睇都會，哎呀，又係咁嘅，你都俾人呃嘅。 陳馮富珍啲家人證實了這個消息。 嗱，類似啊嚇，真係類似啊，我話俾你知啊嚇。嗱，但我哋唔好笑得太開心，因為被騙嗰位朋友咧，而家嗰個遭遇都幾慘嘅咁樣。嗱，話説就係咁樣嘅嚇。嗰位女事主咧就已經70歲嘅啦，退休咧有8年嘅時間，之前咧就做旅遊業嘅咁樣。喺3年之前啊，即係呢一個嘅騙案咧係鋪排咗3年嘅， 唔系嘛？ 佢话系3年之前咧，佢就透过面书咧，同一位自称叫做陈馮富珍嘅网友 ，OK， 就成为咗 friend 啦咁样。嗱、 嗯， 咁3年之前发生咗呢件事啦，去到旧年9月嘅时候啦，呢一位嘅事主咧就同呢一位假嘅陈馮富珍啦，当佢哋喺面书度闲谈嘅时候，首先就大家例示啦，呢一位假嘅陈馮富珍咧就讹称自己有癌症， 哦、 又话自己同屋企人嘅关系唔好，系、 哦、 啦，甚至乎啊，提供埋一个护照嘅副本，尝试去证明佢自己系真嘅陈馮富珍。 我想问一个问题先，佢系想话俾人听，佢咁啱个名叫陈馮富珍啦、啊，定系佢话我就 系 嗰个前世卫总干事，亦都系香港里面曾经不停叫你食鸡可以代表冇禽流感嘅陈馮富珍先？ 佢系扮嗰一位嘅陈凤， 真系啊！世卫前啊， 前 总干 事，咁嗰个同佢倾偈个网友系咪话俾佢听佢叫谭德赛啊？ 咁又冇喎，因为佢被骗咗嘛，系咪先？谭德咁精明嘅，点会被骗啊？ 如果云纯啲嘅，你好啊，我咪谭德赛咯。 系啊， 你想点啊？ 系啊，我系边个啊？咁样嘅系嘛？ 唔系，如果我哋接到，我梗系咁同佢玩啦。 但其实咧，讲真，用咗3年时间，铺底咪3年前就已经 at 咗噶啦。 咁样嘅， 有冇讲到佢哋有冇好多沟通啊？联络就唔知道啦，冇沟通都唔知。 咁啊，同上次收到 Boris Johnson 嗰个电邮一样，个短信一样咯。你好，我而家家居隔离，有人想谋我个位，你可唔可以借啲钱俾我解封完之后，佢用中文写翻出嚟？ 唔系，但问题系我何解要即系做一个验证，系要俾埋个护照人哋睇咧？ 无私显件事咯， 咁咪有低流嗰件事， 系啊， 因为都系嘅，但系因为跟住佢咧系有要求嘅，佢就讲咗咧，佢就话咧，因为而家自己有即系话阿陈馮富珍佢自己啦，假嗰个啦， 系假嗰个， 系啦，佢就话咧有 cancer 啦，同屋企人关系唔好啦，所以咧就想委托呢一位嘅网友啊，帮佢出任一个喺柬埔寨嘅基金户口嘅信托人咁样。 其实佢再做绝啲，你睇下，所以我个位都唔做，俾阿谭德赛做，因为我健康嘅问题，所以我而家退任啦咁样。 我想即系集中啲啊，帮柬埔寨嘅朋友，唔系帮佢成个世界，需要去帮 佢，系咪先？所以我退下来咧，而家去谭德赛，系咪先？再更加嗰个剧情更加。 谭德赛有冇事啊？暂时佢冇事，佢好健康，系啦，系啦。 成个故事里面冇掹到佢落， 唔系即系咁讲啫。 系啦，呢一位假嘅陈馮富珍咧就话咧，哎呀，呢个户口咧系佢当年啊喺柬埔寨度做生意嘅时候设立嘅，里面啊有成450万美元噶。 哇喂，首先要 系做乜嘢咧？ 哦，做咩啊？ 系啦。是帮当地的穷人的。 哦，有陈馮富珍，冇穷人。 是啦。 佢仲即係咁，當然咧就話首先呢件事就係幫人嘅。 咁你係咪想俾錢我使啊？ 唔係，需要你幫幫手啊。 又要我幫手？ 都其實都係有少少孏嗰啲啦。 點樣啊？ 因為我而家嗰個身體又唔好啦，嗰邊個户口咧又有啲停頓啊， 所以 咧 凍結咗。 嘅網友咧就先喺咧當地咧嘅銀行度開始個户口啊，跟住又將啲錢轉嚟轉去，換嚟換去，跟住又要呢一位嘅網友咧俾咗咧差唔多啊，即係先後幾次啦，俾咗差唔多100万嘅手續費啊、 哎、 波通費等等啊咁樣，先至可以喺呢一個自稱叫做柬埔寨國家銀行度咧就可以開到個户口，即係之類嘅嘢。咁唔單止你可以幫到當地嘅窮人之餘咧，呢、這個基金户口裡面一成嘅金錢，即係大約45万嘅美金。 就是你的 了，你的了咁样。 哇，即是说那个人不是即捐，即是给钱那个人他们都有钱收回的。 是啦， 所以 呢是啦，你帮到人自己要有钱收， 所以 呢就朋友就 中 了 福了。 而他宁愿是去过数给他，都不尝试在 Google 到试下打打这个银行啊，或者打打陈逢富真加柬埔寨啊，或者直接打陈逢富真的新闻，你都会见到他Hello， 我还在这里啊，大家好。 我没拼啊，咁样是不是？ 唉，真 其实呢个又真系要提一提嘅， 因为但系佢交心咗3年啊嘛，讲紧 成为咗朋友3年，我都讲咗，佢哋呢3年有几多嘅互动唔知嘅咁样，但系佢就当中佢都有怀疑过噶，佢就话咧，因为已经总共啊俾咗差唔多成100万港币咯， 哇，之前啊， 系啊，咩又高几次咯，系啊， 100万港币帮佢手咩设立户口啊，各样嘢疏通当地嘅官员之类 咁样，咁有钱嘅真系， 唔系啊，但系我话即系大家唔好太 佢举债啊佢。 跟住佢已經身無分文啦，佢、 哎、 已經即係呢一位嘅被騙嘅朋友啦，已經係要去到咧，就係問朋友借錢嘅時候咧，佢就有試過用電郵啦，用 WhatsApp 聯絡呢位假嘅陳逢富真，仲咧但係呢位嘅壞人啦嚇，佢就 keep 住就係話，哎呀我病重啊，我唔想做視像會議啊，即係都有一個要求㗎啦，甚至核實佢個身份咁樣啦，都開始有越嚟越多嘅擔心啦咁樣。佢就話病重啊，唔靚樣啊，唔做視像會議啊咁樣。 但你不嬲唔係 sell 靚樣㗎。係、 哎、呀，咁我都唔想太醜樣。 sell 實力㗎嘛， 哎 呀， 你仲喺度問佢，直情就將呢一個嘅賬户都取消埋啦。 哎呀， 真煽情。 跟住即係過咗三，即係佢用咗3年時間釣大魚，就係呃咗個人100万。 咁啊，好大噶啦，已经。 咁佢都好傻啊， 3年100万、啊， 100万仲成功咗、啊。 你3年都 储 唔到100万啦、啊。 咁啊，梗系啦，我买六合彩都冇100万啦、 啊。有得买先得计嘅六合彩。 仲要佢净系咁上网同人倾偈啫，骗子离谱。 嗱，但起码有一样嘢咧， 骗子 系啦，呢位骗子咧。佢都係識兩文三語嘅，因為咧都有咧就即係截咗圖啊，即係佢點樣同呢一位嘅當事人咧就溝通啦，有用英文去溝通嘅、 哦， 有用廣東話嘅 message 去溝通嘅，但係嗰啲廣東話嘅 message 咧，裡面又滲咗好多嘅簡體字喺入邊嘅。咁、 哦、 我諗呢一啲咧，其實都係少少蛛絲馬跡咧，即係唔單止頭先阿豪仔提大家，如果有個名人想同你做朋友嘅話咧，即係。大家真係要睇多啲唔同嘅新聞啊！ 唔係啊，同埋咧早陣子即係因為呢個疫情咧，其實阿陳太都出過嚟喺個電視機見過佢噶，去參與唔知開咗開一個開幕禮咁樣類似咁樣，都喺度噶。咁同埋好似話齋，其實佢上得網即係識得。即系点样去用呢个媒体啦？咁 search 陈太呢3个字嘅新闻，其实都唔难 嘅 啫、 哦。不过又咁样嘅，如果你一代入咗呢一个圈套里边咧，嗰、啊、种云巡系会点样咧？ 即系好信任嘅。 陈太就系同我讲佢有病， 佢唔会公开 嘅。睇到出边佢个样嘅精神啦、啊，你有冇好似我咁同佢倾咗3年啦、啊？而家你哋都唔知啊，你哋个个望住佢就以为佢好精神奕奕。 其实佢好，佢有病你唔知啊。 唔系，但系佢个样真系冇事、啊，全靠我呢3年同佢倾偈，主要我同佢倾偈。佢而家已經嚇，佢、啊、要揾譚德塞幫手啦，已經。 譚德塞幫到先得，佢要幫咁多人。 唔係，但我係唯一唔明嘅就係咧，嗱，以往我哋中招嗰啲名人咧、 嗯， 無論你話嗰陣時咪記得有個女士咧，佢、 啊、 就話唔知邊個王子啊邊個啊，哈利定係邊個？ 定係摩洛哥定係咩？ 唔係啊，佢話哈利嗰陣時定係威廉結婚咧，同嗰個王妃結婚嘅時候咧、 啊，問女仔先。 唔係啊，佢傷心啊，佢話咧乜你唔係話同我嘅咩？佢话去到嗰一分钟咧，佢先至会觉得梦醒啊！ 咁混蠢， 咁 系啦嗱，但系点解我话举呢个例子咧？喂，起码你嗰阵时嗰个投射嘅对象系一个英国嘅王子咧，咁、 嗯、 你投射得都有道理啊，有价值啊！你话如果系斯朗嚟同我倾偈，咁我都会觉得喂，都可以周围炫耀。喂，你知唔知斯朗同我倾偈啊？哇，好威、啊！ 陳鳳夫真係嗰、 佢係食中咗另外一個位喎、 啊。即係佢嗰個炫耀點喺邊度咧？ 炫耀點就係幫人咯。嗱，呢一位係咩？ 好多人可以幫 㗎嘛。佢係世衞嘅田總幹事係咪先？佢喺柬埔寨有户口有公司，想幫當地嘅窮人。佢、係可能會擊中咗另外一個界別嘅朋友嗰、那個。哎呀，唔係淨係跌落個情愛陷阱度㗎嘛。 但佢呃咗人哋個善心咯。 唔係 咯，真係好痛苦。但其實我想問，而家有冇得追索翻索？但係蛛絲馬跡等等。 后尾，但系咧，警方都话咧，其实有关 港籍， 佢就算系俾埋个护照，你应该都系假噶啦。 当然啦。 另外呢一啲钱俾咗咧，都好难追翻。不过我觉得今次呢一单咧，要提大家嘅咧，就系呢个香港资讯科技商会嘅荣誉会长都走咗出嚟讲啊。呢半年系出现多咗好多唔少声称系有名人推荐嘅诈骗网站、 嗯。 而再加上一点咧，就系而家我哋疫情底下咧，其实一班嘅叫做哥哥姐姐啦、老友记啦，佢哋用多咗手机噶，但系用多咗手机。譬如好似今次咧被騙呢位咧就係70歲嘅退休人士，其實佢哋真係要更加小心。如果你哋有唔明白嘅話咧，問下你嘅朋友，問下年輕嘅朋友，喂呢、這個信唔信得過啊？如果唔係，嗰啲真係老本都俾人哋即係呃咗，就真係慘啦。 總之應該好少有名人會主動同你講你好。我是名人，欢迎同我做朋友。 系，我同人讲，我都话我是桂花田嘅，咁点算啊？ 是缘是债是长梦，梦回梦醒都心痛。前前面面爱过，迷迷糊糊痛过，冷冷暖。小春如冬，被迷被骗被愚弄，被缠被舍都相同。来来回回试过，浮浮沉沉怨过，进进退退回头梦已空。苍天将所有凡人装聋。 有嗨不知道， 继续啊！你自己唱埋啦 ，OK 啦，系 啦， 你自己知够噶，哇！ 唔系因为时间够啦嘛，时间够啦，如果唔系好可惜啫。 呢两首歌不论系国语版啦、广东话版啦， 都是真的我哋细个读书嗰阵时嗰啲回忆嚟噶， 一个系刘石明嘅《是缘是债是长梦》啊，另一个就郭富城版本嘅《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嗯、其实全部都系同头先嗰个嗰、 那个 骗徒讲， 系 你仲唔知道？其实佢呃你嘅啫， 就俾人呃啦。 系啊，喂，嗱，疫情期间咧，即系好多人都喺屋企啦，细蚊仔喺屋企啦，但系咧，作为父母咧，真系头痕到一个极点嘅，真系咧。屋企我谂系柜桶底嗰啲嘢都抄埋出嚟俾佢玩噶啦。 咩事？ 你有冇啊？ 将屋企嗰啲， 我唔知问你有咩俾佢俾两个仔玩啦、 啊。我咪画墙啊， 都系讲你日日都画墙噶啦，其实 唔 系 咩都抄晒出嚟噶啦， 真系咩都抄晒出嚟啦。咁话早咗好啲啦，系咪？至少买多几只公仔俾阿 Molly 嘅啫，系咪？ 阿 Molly 喺疫情下同。疫情下 我都冇乜影響，係啊，即係你個好啲嘅，即係 佢仲多咗我喺屋企度， 係啦， 同埋你擺多咗佢嘅嘢喺個廳度添。但係咧有啲人真係嗌曬救命嘅時候咧，啊有啲媽媽咧，即係你真係啲細蚊仔唔可以撳咁多電腦噶嘛，係咪先？咁但係佢又中意話唔得唔得，我一定要玩電腦咁樣，咁點算咧？可以點樣招呼佢咧？ 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咧，我媽即係我想做你哋媽咪，我要打遊戲機啊，媽咪我要咩？ 點招呼佢？ 哎呀冇電啊！哎呀坏咗呢两个呢係当年攞返去对付我而我係买嘅。哎呀一阵要买电先得啦嗰啲。 我咪我咪讲条件囉。即係譬如话你要做好几个功课先有得打机囉。即係如果佢真係想玩嘅话。 但係 正路啦 嘛。 咁但係如果佢日日都满足咗啲条件譬如我担完嚟佢先同你打机。咁成栋楼都起到㗎喎咁都几好啊。咪呀。 而家呢就唔係啦有啲阿妈呢觉得喂，我真系唔掂当，一俾佢开始咗咧，好难收得翻部机。吓，结果咧，佢真系好细心地去整咗一个纸板电脑俾佢。 纸板电脑 嗰个形式，我即系话佢阿妈个手工咧， 纸扎，纸扎啊！ 个阿仔都仲被骗到嘅，而家真系好叻， 四岁啫， 四岁都系啫， 小朋友啫。但系佢真系整到个电脑好靓噶，佢真系用咗纸皮咧。 哇，系喎、 啊，整佢点样都系唔会有画面，个画面唔喐阿姑系嘛？ 唔系 OK 喎， 佢真系整到 佢有埋个 keyboard 嗰个位噶，因为佢系一部 notebook 嚟嘅，打开哇，佢嗰个纸皮咧下边有一个 keyboard 嗰啲掣喺度， 有掣揿到嘅，佢真系俾佢揿埋，俾佢满足下嗰个欲望嘅 手感啊，系啊系啊， 即系画面系。唔会转噶嘛，但系、 哎、可以转嘅、啊。 喂，个画面其实可以转， 佢摄唔同，佢摄唔同嘅画纸咗，好似系。 摄贴纸可以俾佢咯，同埋咧，咁平时咧咪一个生果一个苹果嘅，佢贴咗个士多俾你。嗱、啊，你有自己独一无二世界独一无二嘅电脑啦。 哦，唔系佢个仔如果咁样满足，其实我觉得都系好事嚟嘅、啊。 嗰啲童真 系啦，同埋有好多想象力咯。 系 啦，妈咪啊，咁但系呢个点样连线啊？ 哎呀，嗱， 佢就要整多一步啦。 连咗就连咗噶啦，凡系啲嘢咁样。 唔系真系手，佢阿妈即系呢个日本家庭咧，佢阿妈真系个手工。你知道日本好兴用嗰啲纸品嘅咧，嗰啲纸真系整到好完美无完整无缺咧。咁样佢话阿仔都好满意。 好似嗰啲微缩嘅制作咁样啊，其实几靓 嘅。好靓啊！你真系到乜无而家嗰啲颜色已经系好金属噶嘛？但系即系四岁仔都好中意，好啊，中意揿。 咁点解我同唔到同学玩嘅？哦，你同学冇呢部。电脑啊， 同埋我想问咧，我妈应该搞咗好耐，但个仔玩咗几耐咧？ 我已经换咗新一代啦，换新一代啦，已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新型肺炎疫情未完结，广东省仍然系发生零星嘅确诊个案。预计内地喺五一黄金周之后，零星感染个案可能会增加。佢认为当局可以研究喺有条件下豁免内地旅客入境限制嘅安排。何柏良致电一个电台节目，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放宽内地入境人士检疫措施，但要留意内地的无病征患者的数目。在决定是否放宽之前，当局应该有相应措施，包括同内地沟通，要求入境人士申报在过去一个月曾否去过高危地点，是不是属于高危群组等，亦都要安排入境人士先在香港口岸留取鼻咽样本检测，完成检疫确定没有带病毒才可以入境，防止假阴性患者入境的情况。 中学文凭试首科核心科的通识科今早开考，大约47000人应考。玛利诺神父教会学校是其中一个市场，校长何力生说，今早市场运作畅顺，全部考生都通过红外线体温探测器，显示体温无超标。他又说，今日有超过150名的考生到场，其中大约60人到礼堂应考，其余考生分别到至少7个班房应考。校方已经加派人手到50几人协助，指示考生到不同的班房以及处理防疫程序。何力生又说，共开放7至8个洗手间给考生，包括安排3个洗手间给礼堂的考生，其余班房的考生亦都安排到不同的洗手间，而洗手间全日会进行3次彻底消毒。目前在山东济南的内地维权律师王全章说，得知太太李文竹昨日身体不舒服入院之后，曾经试图自行返回北京，但在高速公路的路口被公安和便衣阻止，再被带到派出所。他说，当局以剥夺政治权利的理由限制他返北京的做法不合法，认为家人团聚是天经地义。王全章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朝早同妻子李文竹联络，得知妻子的身体状况仍然未好转，又可能需要做手术，希望在妻子患病的时候能够在身边照顾和探望，会继续同当局交涉和争取回京。如果妻子要接受手术，他亦都能够以亲属身份为妻子签字。有報道引述行政會議成員林健峰建議，內地來港人士強制檢疫令在5月7日完結之後，可以優先考慮放寬商務旅客來往內地和香港的入境限制。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未必一定是优先放宽商务旅客的入境检疫措施，当局应该先留意内地在五一假期的疫情变化之后，研究是不是可以逐步放宽内地无风险或者是低风险省份的旅客来港的限制，以免经济受到太大的影响，但要确保有措施能够掌握旅客来港之前的旅游史。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思荣亦都致电本台节目，话支持林健峰的建议，相信商务旅客的人数不太多，认为内地对跨省份亦都有人流限制，赞成逐步放宽的建议值得探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烟霞，日间炎热同埋干燥，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21点，升389点，总成交金额39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8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2点，升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3蚊，升6.6；阿里巴巴200.2，升2.2。中原银行1.51，升3.1；中国平安78蚊，升7毫；建设银行6.18，升1.7；美团点评100.3，升1.1；中国燃气27.4，升1.7；盈富基金24.45，升4毫；友邦保险70.85，升1.3。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7.39，瑞士法郎0.974，加元1.407，人民幣7.08，英磅對美元1.24，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44，新西蘭元對美元0.605。日經平均指數報19691点，升429点。港金現價報15920蚊，跌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2.35美元，賣出1722.8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咁去尖沙咀啦，龙尾就喺芜湖街对出；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咁喺九龙啦，鲤鱼门道去翻旺角方向咯，跟住油塘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油翠苑对出；伟业街去油塘，跟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咁咧，加士居道咧有爆水管啊，去翻大角咀方向，跟住弥敦道嘅慢线封闭。咁西沙路咧都有道路工程啦，跟住企岭下老围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来回方向咧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去工业村啦、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马鞍山、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啦，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四月二十九号星期三上昼十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的风骚快活人将率延至十一点播出，敬请留意了。现在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 Green Sleeves 绿袖子。 听乜鬼绿袖子啊，自己着衫都冇袖子呢，是要听就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想为你自己同考 DSE 的同学仔打打气，立即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的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写低打气说话啦。 你的留言就有机会在4月29号上周9至10被主持读出的。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你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今集的广播道人妻信箱，我想在上一个星期呢，大家最聚焦想紧嗰单同男女爱情纠纷有关系的，应该都是嗰单㗎啦，你话系咪？嗱，成世人流流长，唔好彩嘅话呢，各位女士可能你真係会遇到几个唔好嘅男人嘅。可能你会问，点解啲女人总系会堕入呢啲渣男嘅圈套，又点解明知嗰啲渣男成日都会换话，身边嗰啲女人咧就车轮咁转，依然会有人上当嘅咧？而呢啲渣男咧，最令人惊嘅地方就系因为，即使佢哋臭名远播，依然可以揾到猎物上吊嘅。所以 今集我哋广播道人妻 Francois 同 Rosaline 都遇到一啲类似嘅问题。不过记住，以下嘅故事纯属虚构，如有类同，咁就真系你唔好彩啦。 唉 ，Francois。难得出嚟食餐饭，好心你啦！而家吓嗰啲咩限聚令，我哋已经少约噶啦，一个礼拜见一次。唉，做咩食食下都呆咗啫？诶，啲嘢唔啱食咩？咪鬼悭都食埋啲嘢，哎呀！喂， 哦啊，对唔住啊，哦 ，Rosalind， 咁我哋继续食嘢得噶。 咩事啫？哎呀，你望住我先。做咩啊？ 我食唔落啊，望住你。 哎呀，所以大家都耷低头啦，好冇？ 系啊。 哎呀， 你可唔可以戴口罩食牛扒？ 都可以嘅，而家咪同你讲嘢咯。喂，系咧，前排咧先听过你咧话咧拍拖噶嘛？做咩唔约埋个男仔出嚟俾我见下啫？你会收收埋埋，成日都系咁嘅。 冇啊，人哋想低调啫嘛。 低咩调啫？而家呢个世代有得低调嘅咩？唔紧要啦，即系我明嘅 ，OK。如果咧拣男友咧，就真系唔好拣着嗰啲咧，哎呀，个猪仔嗰啲嗰类人啊，做佢女朋友就真系阴公猪啊！佢最近啊，俾人踢爆啊，背住女朋友偷食化妆师啊！听唔听到啊？我费事咁大声讲嘢，中意低调啊嘛。 哦、 啊，仲埋同埋咁啲女艺人搞埋一起，有冇睇过新闻啫？ 唔系啊嘛，你。你喺边度听翻嚟噶？ 冇搞错啊！好多已经卖咗新闻噶啦。 我呢几日个电话冇交电话费，我冇上到网啊！ 你 讲我听。你 连电话费都交唔到啊！哎呀，细姊妹，你真系唔好咁样啦，我帮你交下一阵。哎呀，系个话个正印女友咧，就同佢分手之后咧，哇喺网上面啊写咗成千字文字爆啊，实行咧将呢个咧衰人啊公诸于世，话俾大家听，千祈唔好掂佢。 千 做咩？喂，你冇事啊嘛？我唔会同你做人工呼吸噶。 千字文，千字文，千字文， 千字文有自己一个人噶嘛？就系你识个朋友叫千字文嘅咩？ 邓瑞文个朋友，仲有蔡敬文，佢写咗啲乜嘢？呢个千字文写咗啲咩？仲有善立文写咗啲乜嘢？ 咗齐大文啊！ 仲要写咗乜嘢？你讲啦！ 你真系，我好似要同你深呼吸咁样。 唔使你讲啦。 你听住，佢咧就话啦，爆啊嗰、那个猪仔啊吓，周不时背住佢咧约其他女仔上屋企瞓啊！阴公，哎呀，我即系呢个世界咁多地方唔瞓，系要瞓佢屋企嘅。又同嗰班兄弟咧吓，佢班兄弟啊，又钟情嗰啲多人运动，你明唔明啊？多人运动搞埋啲。淫乱 party 啊！哎呀，哎真系估唔到呢个人咧有头有面噶嘛！原来哎呀，世纪渣男啊咁样死啊！做咩事啫？嗌咩救命啊你？低调啲 ！Cry！ 你唔阻我嘅、 哦， 我做头好痛啊，揈得 ！Cry！ 做咩你讲嘢停？ 佢俾啲女仔唔系，系啲女仔俾佢呃得好惨 啊！惨啊！咁啊，梗系惨噶啦！如果唔系，点样去踢爆？佢啫都唔止啊！你听我讲埋先啦，个证人啊，后嚟啊偷睇佢部手机，又唔知点解偷睇到嘅吓，先知佢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做嘢。都会到处留情噶，哎呀，佢唔好叫猪仔啦，佢叫狗仔啦，真系啊，约唔同嘅女仔上埋酒店房啊，哇，真系人之不能儿啊，真系。 Let me cry， 哎，我又配合到你，喂，低调啲。 我条颈揈到好痛 啊。喂 ，Francois， 做咩啫？我讲几段嘢，点解你好似咧千字文你又唔晓，跟住咧你乜都唔识咁样，我又唔系讲你男朋友，你做咩咁激动啫？ 其实咧， 其实咩啊？ 你咪话猪仔到处留情嘅？ 哎呀，佢报道咁讲啦，千字文我好少睇咁长新闻噶嘛，咪先？ 我怀疑自己。 你怀疑自己乜嘢啊？确诊啊？ 就系、是、香港区确诊嘅代表，因为佢喺香港嗰阵时，佢又搵过我啊！ 哎呀，唔系话你竟然守唔住你嗰个精致牌坊，你真系咁冇用嘅啫。其实即系咁样嘅。 咩事啊？ 我想十不闩门啊！ 咩事啊？ 哎，你唔好咁激动啊！ 咩事啊？ 其实 呢、這个猪仔佢都揾过我嘅、啊。不过我有个 but 嘅，因为我使乜咁口响啫，系咪先？ 你叫 Albert 啊 ，but 我好快咁样决断同佢 say no and oh no。点啊？我系人狼咁叫先得噶，喂！呢、這个酒店嚟噶、啊， 我冇谂过佢真系系咁杂食嘅，佢会约你、哎、有冇搞错啊？ 佢系唔知咩系龙恐龙嚟噶， 我其实本身我系唔识佢噶，有一日佢喺个 IG 度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佢话见到我 IG post 嗰啲相，佢觉得我好靓，想同我做朋友啊！ 唔系阿爸啊 ，François， 你嗰张相真系叫靓，唔怪之佢真系咧杂食啊，不过佢连哦、啊、OK 好啦，唔紧要。你张相系几靓嘅，咁之后咧？ 佢仲 cap 咗我其中一张泳衣相，佢话如果呢以后我着到咁 sexy 咧，先要俾佢过目先至可以 pose 啊！即系佢好似好紧张我咧，佢觉得佢要帮我把关啊，好似我男友咁咯。我觉得嗰下我心如鹿撞啊。 哦，即系你觉得有人监管你，叫做咧吓啊保护住你，希望咧只系佢可以睇到咁样话。 系啊， 花花唔使再问一句，佢肯定系话想跟住又想见你，跟住想约你上酒店房真情对话咁啦，系咪咁样啊 ？Rosalind， 你系咪嗰日？扮清洁阿姐入嚟装我哋啊？点解你会知噶？佢每次以后嚟到香港，佢都系咁样约我噶。但我以后咧，我都系将你啲泳衣照摆咗上去，佢之后就冇再睇我 IG 啦。 咁惨啊！ 佢跟住冇再理我啦，系咪因为我摆咗你啲相啊 ？François 唔系你边个？你 Rosalind 啊？ 我好乱啊！ 你真系乱啊！ Cry, 你咩乱啊？你 cry 听我讲埋先啦、 啊。对唔住， 佢嗰招啊，其实咧对个个都一样嘅，话你听啊。 都系用你个泳衣照啊？ 佢又系啊，咁同一招氹我啊，但系估唔到我，你觉得我好蠢嘅咩吓？啊！我有睇新聞㗎嘛，明知佢有个拍咗拖九年嘅女朋友啊，佢明显係想出嚟搵食㗎啦。之后佢仲 send 咗几个啊情欲短信嚟啊，我直接当佢啊点啊 ,Epson 啊。我系冇接到佢嘅， 咁系咪我太蠢啦？ 你话咧，你净系人头猪嚟啊你！ 我谂住我可以成为佢名单上面 the last one 啊！我俾佢甜言蜜语氹到添。 你明知佢有女朋友，你仲中个死人头入去，你咪自己攞嚟贱咧？点解做女人做到咁 cheap 嘅嚟啊？ 佢唔系咁同我讲噶， 哦系咩？ 佢话佢同我一齐系最开心噶，佢仲话因为唔想影响个事业。佢应承 嗰条线就话， 我梗系有啦。佢话应承会喺适当嘅时候、适当嘅地方、适当嘅地点，佢会宣布同个证人分手噶。佢叫我等佢噶， 系噶，真系咁嘅。其实我哋一约会都有事噶啦。点咧？你可唔可以收声咧？真系蠢到 一阿二。 佢啊，咁嘅大话都讲得出啊！唔得，我而家真系要打俾个咁嘅人啊！真系咧吓，我同佢对质先得噶， 岂 有此理？ 好啊！ 电话响起啦，仲唔听？ 喂，你系咪 François Baby 啊 ？Baby 啊！ 哇，你 Auntie 啊？ 岂有此理啊！你啊，有啲咩？有啲咩同你讲？我有嘢同你讲啊！ 吓！ 我有嘢同你讲啊！ 哦，咁你讲咧，你系咪啊？我以为系 François， 你系咪 Auntie 啊？你系佢妈咪系咪啊？ 系啊 ，Auntie 都啱啊！吓，你真系啊，啱你个头啊！我都系曾经啊，争啲上你档嘅 Rosalind 啊，记唔记得啊？ 你边个国家嘅代表啊？ 系啊，香港。 哦、OK，、啊、我哋、哦、香港嘅 Rosalind， 哦，我见到你 IG 张相，我就唔再揾你啦。 仲咁大声！你唔好嘈住，我要闹爆佢啊！我系嚟打我嚟闹你嘅，我要向你啊所有受过伤害嘅女仔道歉吓。仲有啊，你唔好同我 cut 线啊！我而家已经录紧你音噶啦，你唔好乱咁讲嘅话你听。 放心啦，唔使惊，我有一个好官方嘅对话噶，我每一个都系咁讲嘅。我喺呢度咧想郑重同你哋两位郑重咁样道歉，对唔住，系我做错咗噶，系我唔识得珍惜呢一段感情，我唔识得珍惜一个我最爱嘅人，我幼稚，我侥幸嘅心态一次又一次咁样呃你哋，令你哋受伤难过。我的而且确系犯咗好多男人都会犯嘅错，对唔住啊！ 到你啦。你讲啦，快啲！ 我觉得好冧啊，头先佢讲呢句说话，我想原谅佢。 岂有此理，真系冇得救噶啦你！ 哦，对唔住， 你出嚟啊， 猪仔啊，你记得我系 François 咪啊？ 记得，梗系记得啦 ，François 嘛。 咩事啊？而家你哋吓，仲要喺我面前喺度咁打电话招 你头先好似系重复你喺微博写俾女朋友嗰段声明。我唔觉得你有诚意，你可唔可以同我 Taylor May 讲多一句啊？ 讲啲乜嘢啊？吓？同佢講都冇用噶啦！呢、這個世界，你真係揸得，哎呀，揸無可揸，你真係人渣都不 如。你想仲揸我啊？ 我唔係講你啊，佢啊。 唔好再揸啦！ 微笑快递给我，把我带进空间的传说。你就像一颗流星坠落，内心的平静哦，尽处蓬勃。废弃的你衣服烫到火，可你却不是人间烟火、哦、这个世界究竟谁会爱我，刚好是你的话，就再也不用为爱奔波。我只想和你唱最动人的歌曲，我只想为你心事却如此着迷，我只想和你探散步，留下他的很长很长的脚印。我只想和你倾听绽放的声音，我只想和你在最美的年华相遇，哪怕是虚度光阴，就算与时间为敌，与世界背离，一切像时光尽头燃尽。 唱歌罗志祥，歌名都系叫做罗志祥。 你咪想死仲播佢歌系咪啊？吓嬲啊嬲猪啊嘛！而家 我播只歌出嚟啫。 好啦， 大家讨论下咯。 人人只歌都可以播几日，真系。 大家讨论下咯。 我呢单新闻咧，就系喺诶过一个星期啦，都大家洗版咁样咧，好耐冇呢啲嘅連續劇啦，其實當然有受害人啦，大家都真係當連續劇咁睇噶嘛，係咪先？我諗一個好大嘅反差就係乜，原來佢係咁噶，跟住大家咧就會有咗另外一個討論嘅題目，就係其實係咪你身邊或者你曾經人生都會經歷過呢類型嘅渣男係有出現過嘅咧？ 但係咧，如果你睇翻咧，佢哋嗰啲即係台灣娛樂消息咧，原來佢哋唔係好驚訝嘅啫。 是 咪啊？啊，因为咧真系都几多人咧，原来佢哋话，哦，佢咧都传咗唔少噶啦。你有冇记得咧？佢曾经有一单新闻咧，我哋都有讲过。 同香港 fans 有关嘅系咪啊？ 佢嗰个唔系，唔好似唔系香港 fans。 逐个嚟，逐个嚟。 佢裸聊啊嘛。 哦，系啦， 衰咗啊嘛， 系 香港 fans 嚟嘅，系啦，裸聊咯。嗰阵时其实即系你冇联想到啫，即系大家都冇联想到，可能就话，诶、欸，其实呢个代表啲咩？原来佢话咧对台湾好多人嚟讲咧， 都系好一般系嘛。 即系终于都捉到啦，即系反而原来佢哋嘅心态咧。就是话终于捉到啦，咁样啊，阴公啊，真系。 但系当因为今次又捉到咁硬啦， 捉得太硬啦，哎呀！ 我谂我哋呢件即系呢个连续剧第一场咧，第一场戏系咩咧？就是、出咗呢一位嘅前女友啦， 周扬青 先自文之后啦。其实我同豪仔，我睇到先，即刻同两位拍档讲，哇， 好爆，好爆， 呢个爆系啦，我哋睇下点样讲，系啦，我哋睇咗先，大家睇咗先。跟住咧，豪仔你翻嚟同我讲咧，你都话啊，嗰、那个前女友咧，佢喺嗰个千字文嗰、那个表达嘅方式咧，啊，真系几心平气和地，但系又主导佢好熟、哦。 如何不失霸气地责骂对方而系即系没有粗口咯？仲要系令人哋觉得咧，就哇个女人真系好叻啊！即系所有嘢都为个男人着想，句句都系为佢着想，但系句句都拱到佢埋个死位嗰度。 系啊， 系啊，嗱，因为最其中一句咧，佢就有益述咧，佢就话我仲记得咧，我有问过你，即系个女嘅就问阿罗志祥，佢话如果咧有一日咧我哋分手咧，你觉得我会点做？咁啊，罗志祥就话。我觉得你会写一段好长嘅 rap 嚟唱衰我嘅，咁、然后咧，而家呢一位女朋友咧， 佢真系有写嘅， 但系佢话 估唔到我寫到而家我都係讚緊你。佢話因為你對我真係好好、嗯，又有做呢樣氹我嘅嘢、嗯，甚至乎係唯一公開承認我咁樣、嗯。哇！你話幾好啊？不停喺度讚佢啊！ 我想問呢個， 但係嗰種萬劫不復係好似係 你越讚就越踩緊佢咯。你明唔明啊？ 佢讚嘅只係讚咗一句就是說，即係都讚唔少嘅，即係話佢對佢好好啊！呢九年裡面度啊，佢都冇好後悔嘅嗰樣嘢。但同時間佢都陳述曬咧，就是、所有嘅真實啊，喺呢位前女友眼中見到嘅情況出現過，即係嗰啲啊。淫亂嘅情況啊，咁樣，所以佢都真係萬劫不復嘅喎、 哦。但係咁樣，成日都係咁樣，有啲男人佢會係咁嘅。雖然即係有個雖然嚇、啊 嗯， 我喺出邊咧，可能咧到處留情啊， 但係識翻屋企 係啦。但係最終佢都係公開，因為你知道 artist 都係公開承認自己第一個， 冇錯，唯一一個 係啦。跟住咧帶又帶佢出嚟，我對佢就 同埋阿媽一齊添 啊，係啦， 一齊去旅行添咪一家 係啊。 咁送嘢可能真係淨係送俾佢，其他嗰啲真係可能玩玩下嘅。咁 啊唔係喎，送嘢另一個都有喎。佢而家最慘係咩咧？其中一個咧， 派袋 就係因佢旗下嘅女藝人咧，阿蝴蝶姐姐咧，就話咧，除咗佢哋出雙入對啊、神情曖昧之外咧，佢哋仲獲贈同款包包。即呢個就真係 咁，成日都係呢啲男人都係咁講啦，個個都同一個稱號，跟住個個十隻戒指買埋一樣。係 啊，大件事啫，呢啲位啊。 通常都會買埋同一樣嘅，如果係就真係技巧低啊！但係咧，因為呢單新聞出現咗之後咧，我見到有好多連帶嘅新聞咧，有好多愛情專家走曬出嚟啊！佢哋咧都喺度不停喺度分析，究竟一個渣男啊，究竟有啲乜嘢嘅特徵嘅咧？咁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分享下嘅。 Okay. 如果你唔小心你遇到嗰個係咁樣嘅話咧，留心少少啊咁樣。佢就話，通常呢類型嘅渣男咧，第一樣嘢咧，不嬲都係好熱情嘅。 係、 嗱，大家要小心啊嚇。另外就話咧， 即係好主動嘅係嘛？ 係啦，好主動 嘅，好主動關心嘅。 而且咧，為免咧令到咧佢隔離嗰個或者其他嘅女士起疑心咧，佢個記性係好好嘅。即、譬如我同阿田你做過啲乜嘢咧，我對住阿豪 B 嗰陣時咧，我就唔會講錯嗰樣嘢，因為佢要不停用大話去冚大話啊嘛。呢類型咧。記性特別好咧，就是、另外一個可能嘅條件嚟嘅咁樣。 係，哎呀，我咪做唔到咯。 係，我 成日都記唔到啲嘢真係。 係喎。嗱呢一個你小心啊，豪仔中嘅。幽默感好好， 識 得氹人，尤其是識得氹女仔，氹到佢哋開開心心啊！唔係啊嘛，你真係咁講啊！哎呀， 係啊， 真 係 衰嘅真 係，係啦。而另外一個咧就都係豪仔嘅。面皮厚， 啊呢、這个 OK 喎、啊，呢、這 个，不过我哋话你咁唱歌， 呢个 OK 喎、啊，系啊系啊， 系啦、 啊， 咦你中咗几点噶啦，曾 志豪？但系有一个咧，佢就话嗱，我哋唔够时间，但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如果系话咧，俾女士们啊 check 下，如果你身边嗰个算唔算一位渣男嘅话，你试下 check 一样嘢啊，尤其是如果你个男朋友系有揸车嘅。佢話呢一點咧，如果你哋有留意到嘅話咧，可能就係呢一位嘅男士，佢有其他嘅女士上過車嘅一個好大嘅要點嚟嘅。 揸 車嘛？你諗下，渣男通常都揸住嗰架跑車咧，就喵喂，邊個女士上嚟咁樣？有冇啲乜嘢？佢話呢一個嘅蛛絲馬跡咧，啲專家就話，如果你發現呢一樣嘢經常喺架車度出現過嘅話咧，咁你就應該要擔心。 毛髮香水？ 唔係毛髮，唔係香水。 香口膠？ 唔係香口膠。 諗住口唔好咁臭。 哇！你嚇親我啫， 係啊， 唔好臭 啊， 我 係啦，簡單啲嘅，其實就係啊，司機位隔離嗰個位嗰、那個。 有紙巾 咩话？ 有纸巾， 成日要保持清洁，消毒湿纸巾抹手嘅。 正确就认嚟得，唔系啊，系嗰个 C 位啊。究竟咧，系咪通常 交前交后？ 系啦，交前交后啊。 惨啦，真系。 佢话呢一个咧，佢就系话咧，如果有唔同女士上过嘅话，教一教呢个咧，系好经常会出现。 死啦！ 最大嘅穿崩。 桂花年成日要我车佢落落裤，佢上到嚟左搞右搞，倒后镜都 set 几下，真系。 睇都唔清啊！ 系啊，呢波真系听新闻先啊，要。 早前有报道话，唔少弹珠机店铺不理禁令营业，店内有唔少嘅顾客玩弹珠机，甚至系比以往更加挤拥。大阪府知事发言人话，将会公布更多不理禁令营业嘅弹珠机店铺嘅名称，要让店铺嘅负责人感到羞耻。 目前在山东济南的内地维权律师黄全章说，得知太太李文竹昨日身体不舒服入院之后，曾经试图自行返回北京，但在高速公路的路口被公安同便衣阻止，再被带到派出所。他说当局以剥夺政治权利的理由限制他回北京的做法不合法，认为家人团聚是天经地义。黄全章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朝早同太太李文竹联络，得知太太的身体状况仍然未好转，有可能需要做手术，希望在太太患病的时候可以在身边照顾和探望，会继续同当局交涉和争取回京。如果太太要接受手术，他亦都可以以亲属身份为太太签字。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下午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早晚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08点，升377点，总成交金额42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8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2点，升8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2.4升6蚊，阿里巴巴200.8升2.8，中原银行1.66升4.6，中国平安77.95升6.5，建设银行6.18升1.7，美团点评100.1升9毫，盈富基金24.45升4毫，中国燃气27.5升1.8，友邦保险70.8升1.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61，瑞士法郎7.963，澳元4.987，加元5.509，新西兰元4.685，欧元8.3966。每百日元兑港元7.2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98。日经平均指数报19682点，升420点。港金现价报1592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美元，卖出172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挤塞，龙尾喺油翠苑。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方向马鞍山、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和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二台通识六十秒， 人人都希望能够在一个气氛融洽愉快的环境中工作，不过工作场所性骚扰事件都时有发生的。性骚扰可以包括同事对你的外表加以评论，内容同性有关，有人不理你的反对仍然去触摸你，又或者有同事在工作场所展示或者挂一些淫亵的图片令你觉得不舒服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性骚扰。性骚扰会令当事人感到尴尬难受，根据性别歧视条例，性骚扰属于民事违法行为，法例定明性骚扰是指一个人受到令人厌恶的性注意，包括触摸你，向你讲出同性有关的事情，又或者向你提出性要求。如果你身处的工作环境在性方面具有敌意，令你感到受威吓，这样亦都算是性骚扰。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放纵拜个人。 咁既然头先讲开呢一个出轨嘅新闻咧，咁啊再下一城啦。嗱，先讲下而家天气先。 哦，好啦，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听日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 ，Home Office 嗰个有 黄耀祖， 着住嗰件睡衣衫嘅黄耀祖。 系啊，针 对我今日嗰件直间嘅衫，但系唔紧要，我咩都饶恕你，因为你头先话要承接住出轨个题目嘛，头先都咁 juicy 咯，即系再加多啲， 冇错， 加盐加醋噶。 呢次真係加鹽加醋，同埋呢我都好猶豫，當我講呢單新聞出嚟嘅時候呢，我驚我唔知會唔會害人啊。係啊，我 害人中害人。 我驚如果我講 唔 係有料爆啊，我係驚我講完出嚟之後呢大家啲聽眾就會互相有料爆啊。係啊。 係 啊。 係 啊。 啲咩事嘅，你試下講咗先囉。 好啊，嗱就咁樣嘅，最緊要係呢、 啊、 我就可以獨善其身嘅。 哦、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用 iLong 的。 哦。 你们两个就是用 iLong 的。 哈行得正企得正。 啊我正 话你讲啊。 知无不可对人言，交换电话仲得。 好啊嗱就这样的。日本的富士电视台呢、 啊、 早排他们就做了一个节目、 嗯、 就告诉你听怎样用电话就可以即刻 check 到对方有冇出轨。咁、 哦、 佢就唔係话呢 check 佢个 WhatsApp 啊，唔係 check 佢 Facebook IG 啊咁样嗰啲。 唔係咁明目张胆。 係啦，因为呢点解呢，好似譬如我哋用返阿猪仔事件呢，佢本身有另一部手机係所谓专门爱嚟撩妹㗎嘛，去咗撩女仔㗎嘛。咁其实你係睇唔到嘢㗎，佢嗰部冇嘢睇到㗎喎。 你11234567嗰个密码 冇用 嘅， 冇嘢睇嘅。佢有另外一部机喺度，根本就睇唔到佢 嘅。好多时呢嗰啲男士呢都系会咁样嘅。我话即系咁样啊，有冇曾经何时？因为嗰时 Pokemon Go 咧，啲人喺度捉 精灵 嘅， 要有几部手机啊嘛。 系啦，咁会唔会就坐准咗？哎，老婆，我而家仲捉紧啊，我落楼下捉下。 捉咩灵啊？ 穷啊你！ 我落楼下捉下，咁样就揦住两部机啦。 捉咁耐啊？但系点解你停喺嗰度咁耐嘅？ 捉 咪 就系企喺嗰度咯。 好啦，嗱，佢话咧，佢话佢点样用呢个 iLong 咧？佢话只需要揿四个掣， 系 佢就可以知道咧。你个伴侣， 我其实嗰日 过往嘅行踪系点样？ 讲嚟听下，我而家揿下我自己嗰个先。 O K， 嗱，好简单。 首先未知准唔准咯，系咪？因为睇嗰啲地方我冇去过啊嘛。 首先设定， 首先揿设定，揿设定啦。 进入咗佢先嘅系咪？ 系啦，进入设定先。 好。 咁然后设定咧，你就会见到咧，其中一栏咧就写住私隐嘅 privacy 啊，或者私隐啦，睇到中英文嘅设定啦。 系。 好啦，咁你然后就揿落去私隐嗰度咯。 系。 揿入去私隐咧，你就会见到第一个咧就系定位 服 务。 有。 系啦，请你开启佢。 都开嘅，不嬲都系 开启，冇问题。再开启完，系啦，你一开启完之后咧，你就会见到好多 apps 咧，见唔见到最尾咧有一个齿轮咧写住系统服务， 有见到， 系啦， 有个紫色嘅三角形符号添，我嗰个 冇错。好啦， 俾住等先，点解我冇嘅？ 系统服务。 我冇喎、 啊。你冇啊？ 我得分析与改进功能。 唔系讲你个人、啊。 唔系、啊， 应该直译系系统服务、啊。 系统服 务、啊。System service。 系啊。 我可能我电话旧啊。我系真系冇、啊。 咦？你避过一劫、啊。 我真系冇、 啊。但应该进入啊！我继续 好啦，再继续进入啦。 大家都可以诶当 check 下。 系啦，咁咧系啦，你就揿呢个系统服务啦。咁然后你再揿入去之后咧，咁你咪见到咧，佢里边有好多，譬如话咩寻找我的 iPhone 啊，搜寻流动网络系咪有呢呢扎呢扎嘢嘅？跟住咧，应该就喺你 WiFi 网络下边咧，唔好快嘟我字啊！喺你 WiFi 网络下边有一个写住重要位置。 significance location， 呀呀呀，就系呢个啦，冇、 okay, 错。 可唔知咩文咧？ 咁佢系我配合翻佢啊嘛，我配合翻佢。呀呀，要加力，要加力。OK OK， 推你落，推你落。Come on baby， 推你落。 跟住我要做咩啊？跟住 讲 嗰个。 Show it to your partner， show it to your partner。Come on， go go go。系啦，你一揿入去之后咧，就会咧，噔噔，啊，仲要解锁嘅，因为你 要解锁嘅，因为头先啱啱我有我个 Face ID 嘅， 系啦，咁你解咗锁啦。 咁而家咧就睇到我嘅 history 啦，我见到 冇错啦， 里面有啲乜嘢咧？ 咁你就会见到你去咗咩地方啦？ 我见到嗰个时间咧，包括有咧，我就写住 home 咁样啦， 系， 跟住就系、是、 你记住读得出嚟先好 喎。2018年10月4日到2020年4月27日， yeah, 因为讲紧呢段时间， 耶， 系好长嘅， 耶耶耶耶耶 耶耶耶，你做咩？即系而家咁兴奋，又俾你睇， 睇到佢个地点喺晒边咯？ 你自己睇紧自己有乜问题？ 我知啊， 我又去过桂花田屋企啊， 系啊， 有情 况， 然后我又去过乐富一个人嘅屋企嗰度咁样， 好仔细噶，佢有埋时间添噶， 呢个咪个 memory 咯，俾你可以， 其实系系一个记录咯， 即系俾你自己，唔系俾佢。自己都系一个回忆啊！ 当然啦，嗱，但系佢于是乎咧，佢就话嗱，所有资讯都系中立、中性嘅。你可以话喂，你去过边度？如果你系一个记录低嘅话咧，咁就可以帮助你回忆啦。但系如果咧，你话你有啲地方你唔想俾人知道你去咗边嘅，咁呢一个咧就变咗系重要嘅证据咯。 哎呀，追型号啦你，睇下你追型号追到俾人知道晒你去边啊！ 系啊，其实人哋呢个唔同型号有关系，同你有冇 update 部电话有关系嘅就可能。 你真系冇啊，郭嘉田，你唔好呢个时候扮嘢。 我 揿到 我真 系，哇！ 嗰样嘢咧，佢唔完全作准，所以大家咧有得打得甩，或者 点解？点解？点解？ 嗱，譬如我而家即刻揿咗落去咧，就话我去过中环嘅一个地方，佢嗰度咧就呈现咗咧，我去过嗰个地方度十次，就由呢个2019年 揿咗入嚟咯，桂花田，你继续啦， 都冇嗰个系统， 有啊。你自己解锁啦，解锁就睇到啦。好， 听我讲紧要啲咩嘢啦。嗱，譬如我就话咧，我头先讲到咧，就去过中环一个地方，佢就话我喺2019年6月到2020年4月去过10次。 系， 但呢个唔系一个啱嘅数字嚟嘅。 系十二次系嘛？ 嗰个地方去过50次咯。 哦，系啊。咁会唔会系有阵时你去嘅时候咧，嗰个所谓 GPS 咧，佢就收唔到？ 呢个我就系想知啦。即系如果你要打得甩嘅话咧，可能去嗰个地方嘅话，你冇用过你个 GPS， 佢可以呈现十次系咪？我喺嗰个地方度用过我嘅 GPS 十次， 佢应因为你有定位咧，定系你开咗 GPS， 咁佢先至会应该捞到噶嘛？即系我觉得佢个逻辑应该系咁样嘅。 唔系啊， 我会话唔系完全最准确啦。 但系咁样，你唔准确咧，只不过系话你有去过嘅地方，如果你冇开到，佢捞唔到啦。咁但系你有去过嘅，佢就有去过噶啦。 都可以。 咁啊系。 佢最紧要系捉呢个啫嘛。佢而家唔系捉紧咧，就话喂，你又话你翻嚟公司十次嘅，点解有2次见唔到记录嘅？嗱，佢唔系捉紧你有冇 Epson， 佢而家捉紧就话死佬，点解你会去咗庙街39号噶？ 咁好简单啫。 系啦， 你要去庙街39号嗰阵时，咪唔好用 GPS 咯。 冇错。 好咯。 系啦。 所以个唔单止净系咧生果嗰个电话，我睇咗另外咧。华字头嗰个咧，佢都仲有2个噶嘛， 是啊、 好似同你冇关系。 大陆嗰个嘛， 系啦，你唔使惊嘅。佢原来咧，佢哋有一个咁样嘅技术噶，就 系 咧平时你要入一个密码，当12345六咁，你就入咗去啦。佢嗰个咧好似可以有2组密码噶。如果咧我揿12345六咧， 就 可能系咧 啊有啊有听过有听过。 工作上面用嘅 有啊有啊。 如果你揿23456七嘅话咧，咁就可能有一啲嘢你未必想喺工作嗰度嘅人见到或者。你老婆见到或者你老公见到， 呢、這个 OK 喎、啊，都值得买喎、啊，呢、這个真系 呢个系统 值得买。哎呀，而家我哋个个人都话要过嗰啲 slash 嘅人生啊嘛，斜洞人生咧。咁可能你而家喺 A 嘅电视台度打工，哎呀，你唔想俾人睇到咧，原来你 B 嗰度咧有好多嗰啲明星 嘅有啲 系啦。咁我哋咪又可以有唔同嘅 slash 嘅画面咯。 咁你啲平时啲同事会 check 你手机嘅咩？ 唔系啊，唔使俾人望到啊嘛。 你自己都口罩 装到啊嘛，真系啊，呢、這个几好、啊。 点解你嗰个？ 咁详尽咧，我嗰个会跳格嘅。 跳格即系点啊？ 即系我唔系度度都有 同个人一样噶。 即系你准唔准先？你望唔望到啊？ 咁望我又系头先阿豪姐帮我揿到个掣啦，我睇到啦。 佢头先 Sam 去死都唔肯揿入。 梗唔系啦，我俾你睇 嘢啦， 即刻 delete 啦。 哎呀，啲咩嗰啲家庭主妇啊，佢 啲 地方噶嘛， 梗唔系啦。 展我估咧，可能有另外一样嘢嘅咧，就系话，因为有阵时唔同嘅手机应用程式咧，你可以选择你用唔用个 location 系冇错冇错。 展佢平时咧咩都诶唔好用我嗰啲 data， 哎呀唔好咩啊嗰啲咧，佢咩都唔使搞。嗱我唔要我唔要我唔要嗰啲， 系啱啱乜都删 嘅 我， 少咗嗰啲蛛丝马迹噶。 因为咧佢个电视台咧好鬼蛊惑嘅，佢咧做呢个游戏嘅时候咧，佢首先咧就揾咗一对夫妇，然后咧就叫佢哋话喂你哋可唔可以即常嚟示范解锁？哇个老公千唔该万唔愿咁样咧，但系就俾佢解咗锁啦。结果咧就 好多衰嘢噶， 佢又 check 咧就话啊你翻个屋企116次，嗱呢啲俾人睇到啦。佢话但系点解咧你有三次咧去咗一个新宿109嘅呢个地方咧？因为佢有埋地点噶嘛。咁咧佢哋工作人员一 search 呢个新宿109咧，就发现。哦，阿元叔109定唔知元叔定新叔，佢就嗰度系辣妹圣地嚟嘅， 系啊， 系啦， 咧嗰啲鱼蛋好食嘅，系啦，吉咗串鱼蛋啫，咁样， 系啦， 可唔可以同佢讲话啊？唔系，我去隔篱嗰度买只买鸡蛋仔啫嘛。 咁跟住最惨系咩咧？佢系个电视节目嚟噶嘛，佢即场咧就揾咗个助assistant producer 个助导， 系， 喂，不如你攞部机嚟，跟住哇望住冇计啦，唯有攞出嚟啦咁样，跟住就即场解锁，跟住就话你咧就有50次都系翻。公司嘅真系好勤力喎、啊，你吓、啊？咦，但系点解你有几个地方涉谷嘅盗版、盗原版，著名嘅风俗圣地嚟嘅、啊？仲要系咩咧？仲要 check 到咧，就 系 话你凌晨一点钟去，十分钟 就 出翻嚟 咯。咁快嘅咁样去嗰度做咩咧？ 系啦，即系总之 借厕所咯， 咩都有嘅，所以都几大件事。你话呢一个游戏咧， 大件事冇做衰嘢，咪咩都唔惊咯。 不过咁样，即系咁样嘅。我头先咧见到最底嗰度 手都震嚟啊！佢讲 唔系，我做咩手震啫？唔系啊，我系讲紧咧，嗰度 惊完未啊？ 唔系啊， 惊完未啊？你 删除有一个叫清除记录嘅。 仲衰，你谂下嗱，如果你听到呢个节目，跟住你嘅另一半翻嚟同你玩呢个游戏嘅时候，老公啊，开嚟望一望啊，吓冇 history 啊，点解？ 我谂到点答， 系咩？ 最衰就系嗰啲风骚快活人啦，嗰三个喺度教我用，我听住佢哋，我 揿错咗 delete 喎， 揿错咗，搞到 delete 晒啲，history 我都唔想噶，有咩入啊桂花田登游就啦， 系，唔好意思，都系我哋搞到你 delete。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You're so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People done gone crazy. People done gone mad. People done forgot the superpowers we all have. We were born to love, not hate. We can decide our fate and look for the good inCelebrate all our mistakes. If there's a silver lining, you still have to find it, find it, find it.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Everyone needs sunshine. Everyone needs rain. Everyone is carrying around some kind of pain. I see who you are, you're just like me. I see you're searching for a purpose, guided by a dream. I see who you are, I'm just like you.I get lost sometimes and I forget what I came here to do. I keep on trying, keep on trying. When it gets frightening,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Mm-hmm.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love and light and vibration.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Everyone gets mad sometimes and maybe they should.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Yeah, look out for all the heroes in your neighborhood. Look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Jason Mraz, look for the good. 继续有风骚快活人，系啊 吓。嗱呢一排咧，即系疫情嘅关系咧，即系琴日大家见到啊，太古城嗰边都有啲事情出现咗啦。 又和你唱，系啦。 但系咧，原来喺外地咧都有人咧系因为疫情嘅关系，佢哋要走上街示威。 系系。 今次讲紧咧系嚟自美国嘅朋友。 系。 不过咧，佢哋今次系反对咧，就系佢哋政府啊，究竟点样去对待个疫情？不过有啲佢哋嘅诉求咧。我睇到嘅时候呢我都觉得哇即係原来咁样都有㗎咁。 做咩 呀咩呀 佢哋要去示威觉得呢政府处理得唔好喺美国嗰度。其中一啲嘅年轻嘅朋友佢哋上街嘅原因因为嗰班人呢佢哋上街嘅原因都唔一样㗎。有人呢就係话我要示威我要示威因为你而家 lock down 咗成个纽约啊。我冇咗我个毕业舞会。 哦一定冇啦。 但係佢为咗咁样而去控诉个政府。你搞到我读咗咁多年书我就係为咗要舞会。我而家冇咗个舞会啊，咁样 系啊，但系其实啲人都得意噶嗬，即系你明知道唔系佢政府想去咁做噶嘛，咁即系问题系大家控制一疫情，你系咪想去一去唔返啦？唔系噶嘛，都唔会体谅下，即系我觉得呢啲， 我唔觉得我有事噶， 呢啲某程度上面系好系咪系需要咁样做先至控制到疫 情？都话佢唔认同，觉得自己有需要控制咯。所以我咪要去舞会咯。 呢个就系最吊诡嘅地方，因为佢哋有好多唔同嘅诉求，佢哋都觉得咧，你咁样限制， 唔合理嘅， 唔俾我哋出街系唔合理嘅。譬如其中有人咧揸住嗰个牌系写咩咧 ？Life free or die， 即系我要自由咁样生活， 不自由无宁死。 爱 自由，我唔要你 lock down 我。 冇错，另外有啲人咧就会话咧，有记者想同佢哋做访问啊，佢哋出嚟示威嘛。咁记者朋友咧就戴住咗个口罩嘅，佢就指住个记者台。 你做咩戴口罩啊？ 唔系， 你惊住我？ 你要同我做访问啊嘛？你除口罩啊！你除口罩啊！ 边个叫边个话？记者叫 受访者啊！ 记者就戴住咗个口罩，想同嗰啲示威者倾偈。即系你哋谂紧啲乜嘢？ 示威者就叫个记者除口罩啦。 你除口罩嘅话，我唔同你讲嘢噶。 好啊， 你除口罩我 讲啊。 系啦，另外有一啲咧，佢就话。其实我都明白㗎喇呢啲可能都係部分或者少数美国人佢哋有一啲咁嘅諗法係话其实经过今次嘅事件我梗要出嚟示威啦因为我知道呢係有秘密组织控制住咗个政府。 哦呀。 係啦我哋平时呼吸嘅空气啦我哋嘅粮食啦我哋嘅水啦都係俾佢哋控制咗嘅。所以而家搞到我夜晚晚晚瞓唔着觉就因为我知道我哋嘅政府係俾秘密组织控制住。 啱㗎啱㗎。 即系唔可以 话 佢 错，个秘密组织就系、是、个网友陈冯富真啊， 假噶假噶呢啲 网友咯，网友陈冯富真啊嘛， 系啊 系啊。 而其中我睇到佢哋咧 ，Corona 应该同佢讲， 系嗰个墨西哥啤酒， 系啦，嗰个啤酒， 系嗰个墨西哥啤酒类似真系。 好多啊！ 另外有一个我睇到嘅时候，又令到我好嬲嘅就系。有好多嘅朋友喺佢哋上街示威嘅时候呢选择咗带埋佢哋嘅小朋友出去一个大型嘅集会、 哦、 而 冇戴口罩。 都是没戴口罩的。 唉真是完美演绎有福同享。 不是即是正当我 真是怎么算呢 即是原来我们都怪错了那些政府成日都说呢政府你都不戴头戴 戴口罩的时候你叫市民怎样啫原来都不是咯。 他就算现在叫你戴都来不及了 就。就算政府他的工作人员戴口罩市民都觉得你怎么戴口罩你怎么搞到恐慌。 我见到美国呢他们还有一些、员工呢是超市的员工呢就投诉。他投诉什么呢他就说而家咧就啲主题乐园就删咗啦，超市成为咗唯一嘅主题乐园， 即系小朋友喺度周围跑。 佢话啲市民咧就而家当咗，冇地方去，不如行超市啦，咁啊唔戴口罩啦，带啲靓仔嚟啦，咁而且佢哋唔系因为要买日用品，佢话有啲人就话，哦，因为有啲 coupon 想用啊。所以不如嚟呢度行下啦咁样，所以佢话啲员工好惊，佢话喂大佬，你当咗呢度系迪迪尼咩？咁多人涌入嚟， 如果个个都好似个员工啊，即系会对于呢个疫情有多啲嘅担心， 都好啊。 但系就系嗰啲咧，因为佢哋而家喺美国有啲地方咧，除咗佢哋必需品啊要去购买嘅，先至可以出街嘛，所以佢哋咪觉得去超市就系佢哋放监最好嘅地方啦。 哎，但真係要奉勸大家一句，即係點解美國嗰邊啊嗰個確診 仲未控制到 咁高，控制唔到，大家都真係有份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过去一个星期，本港有三日没有出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认为，显示因为回流引起的本地爆发情况已经受到控制，当局应该考虑在5月7日限聚令和强制检疫措施到期的时候，是不是继续和可不可以放宽。梁子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说，近期已经没有听到经私家医生和普通科门诊筛查所发现的确诊个案，反映社区的传播受控。即使社区有隐形传播链，传播情况可能亦都是低水平。但他说欧美疫情未完全停止，认为由高危地方回港人士需要在定点酒店隔离，防止隐形患者在检疫期间因为同屋企人同住而出现感染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新型肺炎疫情未完结，广东省仍然发生零星的确诊个案，预计内地在五一黄金周之后零星感染个案可能会增加。他认为当局可以研究在有条件下豁免内地旅客入境限制的安排。何柏良致电一个电台节目，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放宽内地入境人士检疫措施，但要留意内地的无病征患者的数目。在决定是否放宽之前，当局应该有相应措施，包括与内地沟通，要求入境人士申报在过去一个月曾否去过高危地点，是不是属于高危群组等，亦都要安排入境人士先在香港口岸留取鼻咽样本检测，完成检疫确定没有带病毒才可以入境，防止假阴性患者入境的情况。目前在山东济南的内地维权律师黄全章说，得知太太李文竹昨日身体不舒服入院之后，曾经试图自行返回北京，但在高速公路的路口被公安和便衣阻止，再被带到派出所。他说当局以剥夺政治权利的理由限制他返北京的做法不合法，认为家人团聚是天经地义。黄全章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朝早同太太李文竹联络，得知太太的身体状况仍然未好转，有可能需要做手术，希望在太太患病的时候能够在身边照顾和探望，会继续同当局交涉和争取回京。如果太太要接受手术，他亦都能够以亲属的身份为太太签字。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健康情況備受關注，南韓總統文在寅一名高級安全顧問說，金正恩仍然在生並且情況良好。法新社引述美國傳媒報導，該名的高級安全顧問說，金正恩自今個月13日起一直留在元山，重申南韓政府未偵測到北韓政府內部有異常的動靜。北韓勞動新聞報導，金正恩積極支持北韓江原道圓山旅遊區建設，但報導未有刊登金正恩的相，亦都未有表明金正恩是不是在現場視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部分地区有烟霞，下午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早晚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5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21点，升390点，总成交金额42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8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2点，升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413.2升6.8，阿里巴巴200.6升2.6，中原银行1.6升4毫，中国平安77.95升6.5，建设银行6.18升1.7，美团点评100.4升1.2，盈富基金24.5升4.5，中国燃气27.55升1.85，友邦保险70.8升1.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8，瑞士法郎0.974，加元1.408，人民币7.08，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日经平均指数报19,710点，升448点。港金现价报15,92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99美元，卖出1,72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叶同学啊，虽然现在这个疫情令到 DSE 延期和中英文考试取消了，但是即使外界发生什么事都好，你们坚持自己读书的信念，博将就无悔的了，所以加油啊，各位2020 DSE 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启禀皇上，微臣想为皇上献计啊！ 讲啊！ 微臣提议俾听众喺皇上嘅节目度拣歌啊！ 然后咧， 咁佢哋咪可以感受做选民嘅意义咯、 啊！有意思、啊，即刻同朕 check 下详情要点做。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音乐情人郑子诚 由头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时听，记得登记做选民啊！5月2日就截止噶啦。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今日嘅风之book呢，其实要同你讲下呢，有一本书係同饭局有关嘅。 哇，咩饭局书？ 饭局 咁㗎喎。 哎，冇错。 饭局。 唔係佢呢，即係大家有食过啦，唔少嘅饭局啦。你觉得中间有冇学问喺里面呢？即係出席一个饭局或者筹备一个饭局嘅时候。 有个好多学问添， 有学问啦、啊，有水深嘅地方啦、 啊，其实 系啊，特别咧嗱，或者我唔知道咧，点解大家会觉得咧，即系中国人咧，成日都话啦，举起筷子就容易办事， 容易咩啊？ 容易办事啊，系啦、 啊， 即系话大家要食餐饭咧，咁先会做得好嘢嘅。咁所以嗱，之前咧，譬如话当内地你见到一啲政策咧，佢就话我哋而家要打贪啦，第一时间咧，啲人就话哦惨啦。 嗰個飯局咧，或者即係請人食飯咧，嗰啲次數， 送禮嗰啲文化仲有，係 啦，送禮咧就會樣樣嘢咧就會好似會少咗啦咁樣。嗱，但係嗰時你冇聽到香港人會嗌救命喎，即係一嚟佢嗰個估唔到我哋啦，但係你從來都冇聽到就話，哦慘啦慘啦，如果咧 ICAC 呢排咧多咗嘢做嘅話咧，我哋咧嗰啲飯局咧就會邀請嗰啲次數就會少咗，冇嘅。即係香港咧，其實咧相對地，雖然都話會有呢啲飯局，但係咧，似乎嗰個重要性咧，甚至乎嗰種即係落心機啊，影響勝負嗰種嘅關鍵咧，又冇咁大嘅。嗱咁啊，所以今日咧呢本書咧，佢個名咧叫做《中國式咧飯局人脈學》啊，人脈即係話啊，有冇建立啲咩人脈關係嗰啲咁樣咧？其實佢就想話俾你聽。你如果要設一個飯局出嚟，仲要係講大陸嗰只，唔係我哋呢啲話，喂，我哋下個禮拜去阿祖屋企食飯啊咁樣咧，唔係淨係普普通通咧聯誼交際咧。究竟里面有啲咩学问系要做嘅咁样？ 我谂相对地咧，即系我喺香港，我谂以前嘅香港可能咧都仲有呢啲少少嘅文化等等嘅嘢。但我谂而家咧，我谂真系食餐饭就系食餐饭，我可能一个饭脚其实可能都有嘅，但系有冇嗰啲叫做话私底下我俾利益你，你俾利益我，我嗰啲佢哋应该好清楚啊。 我未必系私底下嘅嘢嘅，因为我好中意咧。嗱，我冇睇过呢本书，但佢嗰个书名啊，《中国式》。因為真係唔一樣嘅，好簡單，好簡單一樣嘢。我而家要舉行一個飯局，我只不過係我生日啫，黃耀祖生日，好勁咁樣。我請咗十二個人，中國式啦，一圍十二個人啦，係咪？邊個坐我隔離？其實嗰個已經係一個學問。嗰樣嘢咧，對於某一啲朋友嚟講，即係尤其是小心眼嗰啲朋友啦，會覺得點解桂花田可以坐到黃耀祖，即係佢生日主人家個隔離嘅，咁點解唔係曾志豪坐呢？咁跟住李志剛就會走過嚟噶咯， 點解唔係我嘅？ 我識咗黃耀祖好耐啦，佢擺個菜最角落透嗰張台。其實呢一啲咧都係同佢哋嗰啲人脈識啊，即係究竟係嗰啲關係圖表啊，好多人都會好敏感 的。咁你都未話啦，如果係咁嘅，係請飲嘅時候已經係啦，係嘛？ 即係點啊？ 係咪啊？請飲都 係 咁 樣 擺，係咯一樣咯。請飲嘅時候， 有啲人會好敏感嘅，即係譬如咧，我去做一啲譬如宴會嘅司儀啊嗰啲咁樣嘅時候咧。边一个先，边个后？嗱，呢个你读个人名啊，就算唔系净系讲坐位，坐位当然已经系讲究咗啦。嗰个人名就 系 究竟系要读曾志豪个先，定系桂花田先？如果我读桂花田先嘅话咧，可能崔杰同系会嬲噶。我搞得掂崔杰同嘅话咧，可能阿 Lu 又会有唔开心。嗱，唔知人哋其实系咪真系会咁谂嘅？但起码咧，你作为咧要搞一个饭局嘅话， 你 讲得啱，你全部都要应该要谂好咗 咯。系啦，嗱， 所以有个排名不分先后呢个字啦。但系你话排。排名不分先后啫， 唔系， 但系都有排名噶。 我哋不如咁讲啊，既然阿祖讲开咧，即系坐位咧，佢其中呢一张咧，嗱，因为佢成本书咧就话中国式饭局人脉学咧，佢仲写住就话咧中国式饭局嘅实战圣经，由零开始，点样咧将你嘅千万身家咧就吃出来嘅，其中一节咧。咁我哋不如就先讲下坐位嘅安排。 好啊， 中国人嗰张台咧，其实同西方已经有啲唔同噶啦。 圆 台，咁啊，称之为八仙桌。八仙桌嘅礼仪又系点讲究咧？嗱，如果你话西方嘅，哦，咁梗系所谓即系主家席咧，就直情系喺最笃笃中间嗰个位噶嘛，长餐桌。是咪噶？好似系嗰个位 嘅。你话咩话？ 如果长餐桌咧，咁可能你话坐主席位，我哋成日话佢坐主席位咧，一系就坐喺最笃嗰度啦，再唔系咧， 两边最笃或者系张台嘅 中间系啦，就容易啲嘅。但系佢话喂，老细八仙桌点坐先至即系啱数咧？咁样打圆形 喎， 系 啦。老细隔篱嗰个咪系最巴之弊噶咯，应该系或者系佢夫人啊，嗰啲总理同埋总理夫人咧，因为佢哋有啲咧有阵时会系咁嘅，两张 head table 分开坐嘅，系啊， 系啦。咁啊，主坐啊，总理或者系总理夫人隔篱嗰两个咧，一定系最重要嘅人物啦，咁样。 系啦，原来咧佢就有咁样嘅玩法嘅，佢话啦，老板坐咗喺度啦，譬如话佢入咗嚟坐咗先啦。唱咗嘅时候，究竟你系坐喺佢附近啦、啊、隔篱啊、对面啦、啊，你会点样去有个讲究呢？原来佢话咧唔系代表你有冇礼貌，佢话原来可以代表到咧你自己咧嗰个心态啦，又或者系咧即系嗰重要性都可能系嘅。 系啊， 嗱，佢而家个问题就话，如果你见到老细坐咗喺度啦， 系 你会唔会坐佢对面？ 即如果冇安排， 冇安排，你会唔会坐佢对面？ 其实你自己揀坐咩位，你觉得一个 嚟啦，会唔会坐对面？ 你系咪会代表住我梗系重要啦？要坐喺老细隔篱啦。 我通常我都會自己選擇，我就選擇縮埋一邊嘅，即係最好老細坐邊一 等人哋邀請你係嘛？等人邀請你係嘛？ 唔係唔係，首先成日都會覺得自己唔屬於主家席啊。總之我坐埋，我坐遠啲嘅話咧，我自己又 free 啲，我中意食就食，飲就飲，唔使理老細啊嘛，即係會係咁諗噶嘛。係 啊，佢話原來咧，如果你揀坐喺老細張台對面，佢話咧你係屬於一個咧叫做保守型嘅員工，即係話咧呢一餐飯咧，其實你係冇諗過咧透過呢一餐飯咧係提升改善。甚至乎咧，就即系希望行前一步咁样嘅。 唔怪得我做咁多年都做咁背抌哚啦。 因为点解咧？嗱， 对面已经系咁保守，我话坐隔篱个台添。头先 系啊，其实好简单。佢话咧，嗱，你喺对面坐嘅时候咧，第一你好难倾偈嘅。你点解好大声？龟花田点啊？你呢排啲仔女 O 唔 OK 啊？咁样嗱，即系佢要特登嗌大喉咙先至会啦。同埋第二咧，佢话咧，当你坐喺对面嘅时候咧，好容易咧就会一系就你耷低头，一系就我高头。咁佢话咧，即系低头和高头之间咧，其实就未必一定会见到面添噶。 咦，我反而会觉得，因为打正对面，佢就可以兜口兜面，一抬头已经望到我啦。咁系咪呢个位置？其实虽然你话咧，唔系可能好， 但系难倾到偈啊， 好深层次，即系问到你屋企嘅嘢，或者你而家个婚姻背景就之前处理嘢，但系都好睇到嗰个人，即系譬如。即系你端唔端庄，即系你言行举止系俾老细睇晒噶噃。 唔系，当然系嗱，所以咧佢就惨嘅地方系咩咧？佢系一个对面保守型，即系话咧嗱，你又唔能够有啲好进取嘅嘢发生，即系你冇得话喂老细喂，我想同你倾啲咩心事啊嗰啲啊倾唔到。但系咧你亦都系随时咧，你就要保持自己嘅仪态。所以咧佢话咧，你拣呢个座位坐嗰啲员工咧，因为佢话会反映你嗰个心态就系话。你其实唔系有好多嘢想同佢讲，你甚至乎都唔希望咧自己就俾人哋咧，即系喺呢餐饭里边咧有啲咩会照顾嘅。嗱，所以咧第一坐喺对面咧，佢话保守啲啦。如果咧你话直情系再匿埋食，好似头先阿祖讲嗰啲咧，坐埋喺侧边啊，咁嗰啲佢就真系完全咧话喂呢餐饭咧。佢係想放棄㗎喇，佢完全冇 食一餐飯嘅啫， 係啦， 其他嗰啲係唔好搞， 係啦，佢嚟食嘢嘅啫，咁所以佢話呢，如果呢你係真係坐喺老細左右啊，或者越近佢嗰啲呢，就肯定係代表你越進取型，因為呢你好想同佢講嘢，你好想同佢呢有多啲嘅交流啊，等佢明白自己嘅道理㗎嘛。 認真喎，如果你真係喺公司有一個身份嘅地位嘅，其實呢都你都唔使旨意，即系如果你有个身份地位，譬如老细咁啊，好自自然咧，佢啲 assistant 咧，即系助手等等，自己会搵位喺坐咗隔篱。如果你系一个普通员工，你根本坐唔到老细。 唔系啊，你唔记得我哋以前咧，仲有阵时我哋嗰啲咩 犯罪 嘅时候咧、啊，可能老细突然间喺个茶楼度坐咗两台。好容易見到我哋一坐低嘅時候咧， 咁咪就係話 你有咁遠坐咁遠噶喎， 係咧有啲坐隔離噶， 我要坐你隔離， 係啊，但係真係會見到咧，譬如有啲後生同事佢驚應酬咧，佢就咧做咩拉張凳咧拉到對面咯， 因為我覺得嗰啲後生嘅同事佢覺得我 唔識同人傾偈啊， 唔係或者佢會覺得我 唔識 嘢啊，因為大家都會有一個咁樣嘅概念，就係坐得近老細台，即係有陣時有幾台食飯嘅話咧，嗰啲通常都係資深啲嘅。 系 尊重嚟嘅咁样， 几 时到我啊？嗰啲咁 样，系啊，嗱好啦， 咁谂 系真系，即系我觉得我哋嘅冇咁复杂嘅，相对地， 有啲真系好复杂噶，我都见过一啲 系咪啊？系争位坐，我系 music chair 咁样嘛， 会噶会噶， 嚟得唔得啊？系啊， 好啦，咁究竟咧一个饭局里边咧，然后第二步啦，佢就话要搞得成一个饭局咧，究竟要有边一啲基本嘅人员喺度出现，先至可以搞得成一个饭局咧？ 咩叫咩人员啊？ 工作上嘅饭局。 譬如真系你有啲商业性质啊，即系唔系话大家 friend 啦 ，friend 嗰啲咁，梗系揾啲识嘅人啦。佢讲紧咧就系话，当一个饭局系同公务啊有关嘅话咧，究竟有啲乜嘢人要聚埋到喺嗰个地方，先至会成到一个局咧？ 即系我第一样嘢谂到嘅，未必系谂到人，我谂到嗰个系。嗰、那個地點 係 點解我會咁講呢？即係譬如而家我要開約，因為譬如我未見過豪仔同阿田嘅，我要去揾一個地點要去開會嘅話，第一次見，我想俾人一個印象嗱，唔可以太 cheap 嘅、那個地點，但係都唔可以太富貴， 係喎，唔知傾唔傾得成，係啱啊。 咁所以我要揾一個地點就係、是合理之餘，最好嗰度嘅侍應係同我相熟嘅，咁啊又突顯到我某一啲嘅 即係好熟嘅，哎呀經理啊，係啊，同我家姐，冇問題冇問題。 系啊，黄 生系啊， 喂，嗱，你谂下嗰样嘢，嗱，我话。 我自己要去开一个咁样嘅会嘅话，我唔知道要带啲咩人，因为可能我嘅生意唔系咁大嗰啲咧，即系自己小家经营咁样咧，讲、到自己几小家，一啲都唔大方添啊，仲要，即系我地点系会花啲心机谂嘅， 系啊系会噶会噶。 咁但系佢讲饭脚啊嘛，要有啲咩人先可以聚到一齐。 我先用呢个方法问啦。 我明呢个概念。 咁样嗱，佢话啦，如果你收到个电话，譬如话喂阿天啊，喂我哋不如礼拜日咧去食饭咯咁样，你会唔会觉得咧？我就是呢一个饭局嘅主人啦。 哦，咁梗系会啊，你撩我噶嘛？ 你邀请噶嘛？ 系啊。 阿祖，你觉得系咪我就嗰个饭局嘅主人咧？喂，阿祖，礼拜日嚟食餐饭啦，系啊，好多人食噶。 你系工作上面嘅关系，跟住我会问，我今次有边位会喺度啊？ 系冇错，系啦嗱。 呢个问题 点解要问第一个呢一个步骤咧？原来根据佢哋中国式饭局嘅思维咧，就 系 打电话请你食饭嗰个，唔代表佢就 系 饭局嘅主人。哦、因为点解咧？譬如假设你话喂，哦，原来。陈逢父亲请食饭， 喂又嚟，喂呀， 系啦，食咩菜啊？食氹得菜咁。唔食川菜，唔食川菜，唔食上海菜，食潭德菜。 系新听嘅。 咁佢话咧，喂，佢唔会主动打俾你噶嘛？ 系， 佢梗系会揾佢噶，你帮我搞掂佢。 即系揾个秘书打嚟咁样。 系啦，但系佢又唔系讲到要秘书，佢话咧，原来对佢嚟讲咧，佢话嗱，首先你一定要搞清楚，打电话邀请你嗰、那个唔一定系主人嚟嘅， okay. 所以咧，佢话咧，你千祈唔好咧咁快就推咧，嗱，因为好多人都系咁样嘅。食饭局咧，咁啊，梗系有大食大啦，睇有咩人物喺度啦。佢、可能就咁听到个吓。我早打嚟啫，咁我冇乜心机想同佢食饭。佢话你咁样可能就会错失咗一个饭局啦。 哦、oh, okay. ， 记得问清楚佢话，啊，仲有咩人参加先？系啦、 okay. ， 因为佢未必系个主人嚟嘅。 开头我好啊好啊，啊，不过仲有咩人参加？听咗嗰啲人名之后咧，我冇兴趣。 咁就唔得啦。 唔系， 系啦，咁唔得噶。 跟住梗系话，哎呀，唔好意思，我秘书话俾我听咧，嗰、那个 schedule 咧满咗，我嚟到咯。 咁 难嘅，你等一阵，我问一问我秘书先啦。 系啊， 唔好意思，秘书，哎呀，秘书， 系咁咧，佢就会。将佢归纳成为咧，佢话咧呢一个所谓邀约人嗰位朋友咧，佢有个名词嘅就叫设局嗰个人， 哦、 设一个局出嚟，咁咧佢就要负责咧做好多嘢 嘅。好似奸险咁嘅设局。 系啊，但佢又唔系线你嘅，佢要搞得成啊嘛，佢要负责揾唔同嘅宾客啦。佢话咧安排地点，亦都头先你所讲啦，甚至乎咧，佢话当你去到嗰、那个饭局嘅现场里边咧，可能咧佢亦都系最。需要咧出去咧调度气氛啦，佢会同咧嗰个饭局主人咧有啲熟嘅，系、好熟嘅。咁但系咧佢亦嗰个身份咧，佢又唔会高过佢嘅。系啦，因为如果唔系咧就会喧宾夺主，所以佢话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咧。佢话啊，当你搞一个饭局嘅时候咧，佢话你好容易就会认到咧，即系大陆嗰啲饭局。佢话你会认到一个人就话哦，佢好频繁出嚟喺度招呼，但系佢嘅身份咧就永远比个主人咧低少少。你就会 feel 到佢嘅重要性咧，冇佢咧就搞唔成串唔起个网络噶啦咁样。 通常就系做嗰啲咧插科打诨同埋大脚解围呢两个作用。 呢、个系另一个嚟嘅。 呢、這个咧就系阿桂小姐，我跟住呢度位咧就系曾先生啦。嘿，两位倾下偈先啦吓。诶，嗰边冇人，嗰边亦都有人咧冇嘢讲，佢就走过去咧打起个话题。 系 嗰边嗌交，佢就大脚解围。 系 friend。如果咁讲嘅话咧，其实佢有两个角色咧，都系做呢样嘢嘅。佢、咧就用佢哋内地嘅名词咧，一个就叫做咧局托啊，即系唔系话你焗住托米嗰个托， 或者托。 系啦，因为咧，我哋佢其实佢内地呢个所谓托咧，即系话佢有啲做妹嘅成分咧，好似一个控托咁样，佢有一个叫局托啦，但系有另一个角色同佢好似嘅，叫局精。 咩精 啊？即系精明嘅精啊！ 精明 啊，我哋成日都话，佢好似系戏精嚟嘅，佢系咧即系即系好中意做戏啊，系啦。佢话咧有 即系大话精蜘蛛精嗰啲系嘛？ 你个意思系咁样，系啦，嗰、个精佢就 系 局精， 做一个饭局，嗰、个精 系啦， 精英嗰个咁， 系啦。因为点解咧？原来佢话局托同局精咧，虽然佢哋嘅戏，佢哋个角色都系叫做活络成个气氛，但系佢哋个作用系争好远。嗰个局托咧，一个就够噶啦。即系佢大概又做啲咩咧？就头先讲，系啦，佢话喂，大脚解围啦，大脚解围啦，甚至乎咧，可能系咧就即系帮你帮个主人咧就穿针引线咧介绍俾唔同新嘅朋友。咁但系咧，去到讲嗰啲即系无聊咸湿笑话啊，不如喂猜两把啦，哇呢条裙好靓、哦，佢话局精做嘅。佢话咧，即系如果你再分工咧，就再低级啲。佢唔使要做一啲咧好大方向嘅调度，佢唔需要带气氛、带话题噶。佢总之就话：啊闷啊闷啊，哎闷啊，我出嚟，哎闷啊，我出嚟，哎跳翻舞先。系啦，咁但系局托就会咧，譬如话佢嗰餐饭咧，可能系想讲签唔签到单合约嘅，可能就会适当地将气氛就话系咯，今日其实阿张总咧都难得嚟到啦，张总有冇嘢要讲啊？佢就会做助攻。 我想话 咁样嘅，原来会 呢啲身份，即系古时人 啫，系咪啊？ 唔系啊，现代啊，讲紧。 而家就是、OK， 咁但系问题系呢啲身份咧，系咪佢系自己自动自觉去做，定系咧 assign 落？喂，你今日做呢个岗位咁样嘅？ 其实咧，你就你谂下，我哋每个人喺一个公司里边嘅定位，你自己。预计嘅，同埋老细认为你嘅都唔同啊嘛，你明明觉得喂我系即系成个公司里边我系栋梁嚟嘅，但系唔好意思，其实老细可能觉得得噶啦，啱啱好局精，佢系局精嚟嘅啫咁样，佢仲有一个角色，听到你好笑喎。焗炉啊！ 我想问有冇焗蟹啊？ 系啊， 焗炉 有冇焗啦？佢负责就系炉嘅， 炉系边个炉？ 炉底个炉， 炉底个炉，系啊， 打边炉 唔系啊，真系焗炉啊，系炉啊，焗炉啊， 系啊， 焗炉咁做咩啊？ 啊，咁啊，梗系俾老细闹啦，俾老细踩咧，俾老细点啊？ 我估系再多啲嗱，可能系专系负责。做个低嘅位置去抬高别人嘅，所以佢就系嗰个奴隶啦。 哦，嗱，焗奴咧，如果我哋三个咧，得阿祖系做到嘅啫， 因为佢要够矮啊。 唔系，因为咧佢要饮得。 哦， 佢其中一个咧就系要劲饮得，佢可以 兄弟嚟嘅， 系啦，佢可以系咧连嗰个所谓嘅即系讲笑话嘅能力都可以唔需要嘅。 系饮啊，顶啊， 佢负责饮酒啦，同埋咧系做所有咧送头送尾啦，一啲嗰啲即系下难嘢咧。喂，冇凳我，诶，我帮你安排，我帮你安排。喂，嗰度啲餐巾啊，嗰啲甚至乎去到最尾咧，仲要去埋单嘅。系啦，因为你冇理由，你冇理由要叫个老细咧，即系当面揞钱出嚟嗰啲咁样噶嘛。系啦，咁当然佢应该会收得翻钱嘅，因为佢边有咁多水咧。但系佢哋要做咧垫咗钱出嚟先，咁啊令到成餐饭咧就唔使出现咧计钱，因为好核突噶嘛，请食饭啊嘛。 我谂佢要系咧好清醒嗰、那个， 系 即系就算系大家可能食到你我哋讲紧中国式，我哋饮紧嗰啲六十几度啊嘛， 系啊， 佢去到尾佢可以帮手睇到诶，你 佢真系要走收机先得。如果唔係真係唔掂當，我自己諗埋係咪？即係飲到醉曬咁。 係啦，咁所以佢其中一個即係叫做基本設局嘅人員組成咧，就有呢啲咯。咁佢成本書咧，佢仲有好多噶。譬如咧有好多朋友咧，就算你話喂，我唔係要有啲商業應酬，但你如果要同人哋有嗰啲叫做配對啊，嗰啲即係相睇嗰啲飯局咧，要揾話題啊嘛。佢裏邊又會教埋你咧，佢就話嗱，同陌生人聚餐咧。就最好咧，就好似打羽毛球咁样， 即系点啊？ 友谊波啊？ 唔系啦， 系啊，咁乒乓波都可以嘅， 咁都得嘅，系啦， 系啦。 点解要打羽毛球咧？ 同乒乓波有咩唔同咧？ 啊，唔系乒乓波可以快打嘅，但系羽毛球可以抛高嘅。 系啊，有高有低， 有高低可以扣杀嘅咁啊， 大力有细力， 有大力有细力，即系佢话咧，大家系啦，大家要互相咧就要有来有往，有来有往。佢话如果唔系就好闷嘅。佢话即系所谓带起话题嘅时候咧，有啲咩技巧要。做啦咁样，咁啊佢里边有好多咧，譬如话拣餐厅嘅选择啦， 头先阿祖祖咪讲紧咯，我睇个荷包啦，但又唔可以得失人哋，但又唔可以太过高级咁、啊。 所以咧，如果临尾咧，我就讲多一句啫。 一个局咧，即系饭局咧，其实系有好有技巧。 佢话一个打工仔，就算香港都啱用嘅。佢一个打工仔，你知唔知早午晚边一个饭局，你系最应该重视？这个局呢是可以体现到你在这间公司的处境的。早午晚哪一个局 晏昼啊我估。 我本身想估夜晚但我觉得是早餐。 答案是桂花田。 Yes! 午餐为什么呢 午餐原来呢我觉得这个真的香港和大陆都一样的。他说很多人呢就觉得说我在公司都不错啊做得但不知道为什么呢老细都是没有看起我啦同啲同事关系都好差啦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跟住呢那个作者就问他说你讲下你平时日常的作息喎之后早上就起身就返工咯跟住去到晏昼的时候呢我就在公司啊我自己出去吃饭啦然后夜晚返去他说等一下你晏昼是自己吃饭去哦点解冇同事找你吃饭呢不知道呢他们会找我吃饭的咩原来佢话午餐嘅饭局咧，佢话对大部分打工仔嚟讲咧，就系最重要体现到你嘅人际关系啦。 一阵间我哋又去 边 度？ 系啦，系啦。 我觉得呢个真系好重要。 原来写字楼里边就系啲咁样。 佢话因为咧，你唔系靠午餐嘅饭局咧，就话升官发财，因为大家同事冇得大热你噶嘛。但系喺午餐嘅饭局，佢会唔会解开大家嘅所谓嘅心防？就系我阿祖好乞人憎，我想讲啲是非俾你听。喂，佢会唔会同你讲呢啲八卦？ 怪嘅。 问我一唔一齐食饭？ 喂，原来呢个坚噶，佢话咧嗱，你晚餐嘅饭局咧，就大部分可能真系同老细啊应酬，其实个主导权唔喺你身上面嘅。咁但系午餐咧就好紧要啦。如果你越多 边个约你 系啦，佢话你越多午餐嘅饭局咧，即系代表你啲同事啦，同你嘅关系就越好啦。嗱，冇话你嘅工作能力好嘅，系啦，但系起码就代表 信得过， 你信得过自己人，系啦，小圈子，咁啊亦都知道大家就会彼此交心咧，就会倾偈咁样咯。 我唔同你哋可以两个讲落去咧，但系我都忙啊，有好多人咧搵咗我食 lunch 咗， 所以我觉得呢本咧系都几得意噶，甚至乎佢又会教埋你咧，就话喂，如果你真系要搵话题嘅话咧，你对住佢应该系点样做啦？佢用分析埋咧唔同地方嘅，譬如佢觉得香港咧有饭就冇局噶。 即系咩？点解啊？ 即系话我哋净系挂住食饭，但我哋冇头先讲嗰种咧咁精心巧妙咧，所以佢就话 你哋简单啲， 系啊，有饭而冇焗咯，即系我哋去食个焗猪扒饭咯。咁我哋午餐我哋三个一齐食焗猪扒饭得唔得？但我哋今日想唔同阿黄耀祖食佢屋企喎，真 系啊， 系咯。好啦，我哋下听日再见， 拜拜。